西方自由民主扎根于技术之中。法莱明举例说，数码城市的发展涉及搜集大量的个人资料，中国是相关科技的领先供应商，如果西方不能够控制技术或者不了解安全性，那最终将面临被追踪。他重申必须确保技术非源自单一地方，以及了解数据是怎样处理。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良好，在早上10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天晴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下周初至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92点，升236点，成交额34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0点，升10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28蚊，升7蚊；美团301蚊，升8.8；中国平安88.5毫半，升2.35；阿里巴巴224.2，升2.8；长城汽车22蚊，升6.5；小米集团26.9，升4.5；友邦保险97.8，升1.05；快手253.8，升8.2；斯摩尔国际54.1，跌2.3。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761，英镑10.756，瑞士法郎8.467，澳元5.995，加元6.214，新西兰元5.566，欧元9.333，每百日元对港元7.1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07。日经平均指数报29,012点，跌175点。港金现价报16,51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65美元，卖出1,788.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小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小榄，咁揸车朋友咧，最好改行青山公路或者其他道路出九龙。咁较早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东隧入口的交通意外咧，清理了大约系6分钟，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东隧入口慢线有意外咧，较早前而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维园道上桥位。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进景园；反方向大埔公路入返大埔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同埋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荣获提名第93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包括 《最美的一课》、托马士·温德堡、 《曼克》、大卫·芬查、 《浓情家园》、郑一索、 浪迹天地，赵婷， 超西女王，艾曼努芬诺。 香港时间4月26日早上，二台团队将会同大家直击奥斯卡各个奖项花落谁家。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1-22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050元或者38,40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佢系钟慧华老师， 学校嗰个办学理念咧，都系同而家21世紀提倡嘅教育理念咧系一致嘅，都系在乎佢哋嘅全人发展啦。咁所以咧，我哋学校唔单止系希望同学读好书或者运动方面咧有所追求，其实我哋都好着重同学仔嘅品德嘅。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9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陈若琳， 仲有创造天团嘅晓贤，带大家去到拔萃南书院。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人哋话咧唔生性精生瓜，咁系生骨大头咩啊？ 大头虾 唔系虾， 我得大头 P。 哎呀，系植物啊，植物啊！诶、哎，你个 friend 啊，菠咩莲啊？ 哦、oh, ，OK， 菠菜莲个菜字 系啦，第二个诶，人哋话咧诶，先咩罗衣后咩人啊？ 先雀 唔系雀啊？即系都系好似一棵菜咁样咧，除咗有叶，叶下。下边嗰个叫咩啊？ 我有经啊，佢第二个字系经字。 系啦，第三个字嗱，人哋话咧咩人系多大话咧？ 梗系衰人啦， 唔系衰人， 咁一定坏人啦。 系衰人坏人咪一样。佢个人好有礼貌，好唔粗鲁嘅。 第三个字系诗字，系蔡敬诗。 唔系诗啊，哎呀，佢个人啊系斯文啊，系文啊。 冇错，我就系做过精灵一点又报过新闻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似工人姐姐嘅蔡敬文咪得咯？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有程真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早晨， 早啊， 早晨啊，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蔡蔡子，蔡敬文， 早晨啊，早晨啊，蔡敬文，早晨啊，甜甜， 系啊，早晨啊，咁多位听众啦，系嘛， 系啊， 早晨， 贵妈妈，早晨，鹏爷， 哎呀，辛苦晒，琴日两位啊， 哇，真系 突然间有啲急事，所以咧 面都青埋啊，赚啲， 唔系啊，我见到你哋都 你见到咁犀利， 唔系我听到， 感受到， 虽然我冇喺个直播室。我依然 都幫住我哋係嘛？ 梗係幫住你哋聽你講咩啦，係咪？ 出咗竅啊！ 最緊要就係聽你有冇出錯啊嘛 ，on panel 喎，拍嘢係咪先？ 小事啦， 啊係啊， 小事嚟嘅。 我今朝撞你啊，因為即係咁耐咁你加入咗風騷維穩大半年啦， 半年啦， 係啦。咁但係你冇一日按過呢個 panel 噶嘛？即係話我哋嘅程序，我哋 係 啦， 日日都 咁都啱數嘅，因為你哇你咁多嘢做係咪先？身居要職咁啊！跟住咧，哇！琴日一个粉都冇炒过，叻喎！ 有啲你唔知啫，有啲慢咗，嗰啲你唔知 嘅。慢仔冇事冇事， 觉嘅 听唔到就 系 冇咯， 咪就系咯。嚟 唔系最紧要咧，就系我同阿蔡敬文都系啦，一心咧都系希望我哋嘅团队嘅成员咧都能够系安心去。去做佢自己係啦，安排咗嘅嘢或者一啲突發嘅事啦。 咁 我哋嘅本分咧就係繼續緊守崗位啊，做好個節目同聽眾一齊過嗰三個鐘。 如果大家認識我嘅咧，我真係冇乜。真係突然期待，真係唔會特別請假，因為我哋啲翻工啊有錢，唔翻工冇錢啊，係咪先？咁我都要顧住荷包啊，係咪？啊，除非去旅行去玩嘅啫，咁我冇辦法啦。 咁嗰啲都係有預先通知啊嘛， 係啦係啦。咁啊，即係話説屋企人咧，即係有係啦，有特別需要啦，咁跟住就去咗醫院啦咁。啊，而家即係醫院咧。 系严谨到一个好点咧，系真系啊！你觉得唉，唔怪之啲人咧就会有肾冇乜嘢，你唔好入医院啦咁样。 即系唔好去啊！即系八，即系唔系话去八卦都唔好去 啊！哦，咁啊冇人去八嘅，咩咁得闲啊？系咪啊？ 即系有时本来如果平时好时好日嘅时候， 系可能系 咁咧，又唔系话去八，即系可能你有一个唔系太熟嘅同事或者有个亲戚，你都可能会有谂过啊，路过都去探下佢啊咁。咁啊，依家咧就会少咗呢啲咯。 系啊，咁即系话咗屋企人啦，即系要入院啦，冇办法啦咁样。所以咧，咁跟住咧就要去探佢，即系琴日要有啲嘢，即系总之系前晚嘅事，前晚嘅事咁啊，琴日要去做一啲嘢啦咁。咁冇得陪啊，系冇得陪。 系咪去到门口都 得？系啊，我即系拎啲物资，因为即系系啦，即系因为去咗一个通宵，咁跟住咧就先至上咗病房啦。咁上咗病房之后咧，咁咩都冇噶嘛，系咪先？你都冇諗住要去噶嘛，咁跟住就要攞啲物资去嘅时候咧，唉，真係你会觉得唉，有啲真係咧，成日都啲人话及时行乐啊，喂，有啲咩做好做，有咩讲好讲，只係一门之隔啫。就即係我哋只係可以喺個嗰個空間同一層嘅空間呼吸住屋企人嘅空氣，唞同一個空氣，但係我就見唔到佢啦，因為就唔俾啊，因為 有冇代言啊？ 冇代言添，咁我有應該係嗰個姑娘咧，護士姐姐咧就做咗我哋中間嘅橋梁啦。咁我有啲咩咧就交曬俾佢，跟住就好信任嗰個護士咧，就將個護士就將啲物資咧就俾咗屋企人啦咁樣。咁跟住咧，有啲咩说话咧，佢又系佢帮我去讲话，你而家个状况点啊？咁就护士就话翻俾屋企人，即系屋企人个状况而家点等等等。 唔可以用电话添噶嗬？ 唔系，其实可以嘅， 电话可以， 其实可以嘅。咁跟住就因为由于冇谂住咁突发嘅时候，个电话可能会有机会冇电噶嘛，咁或者可能好微弱啦。咁于是乎咧，亦都要透过。护士姐姐，你可唔可以同我屋企人讲，叫佢开电话？ 啊， 即系咁咯， 要通传通传。 系啊，咁今朝又系，我就打咗个电话去医院嗰度咧，就揾翻当下自己嗰个病房嗰个电话啦，即系佢拨嚟拨去嘅，揿好多个掣先拨到嘅。 系啊， 咁我就唔好意思，你可唔可以叫嗰个病？唔系冇直线嘅，唔可以咁。咁样我话可唔可以叫嗰个病人咧开电话？我唔知佢仲有咩需要啊咁样。咁跟住咧佢哦，真系好快手啊！佢好啦，咁我就同你讲啊，叫佢开电话啦咁样。 因为咧过去日子咧，我哋成日都会有一个谂法就医院喺病房里面咧就唔好使用手提电话或者电子装置，因为惊影响嗰啲仪器啊咁 嘅。 不过亦有一说咧，就而家啲仪器咧其实先进咗好多。 系啦，就唔怕干扰啦。 或者嗰个冇咁容易俾你干扰到咁样，咁啊或者系因为咁啦，咁所以而家喺病房里边咧，有阵时都会即系唔好话大安旨意咁样嚟到常用啲电脑啊或者电话咁样啦，但系啲智能电话咧都系好似阿田咁讲咧，都系可以俾你同屋企人攞嚟做即系适当地通讯嘅。 系，同埋其实咧有啲患者咧，佢又未必一定需要上网嘅，即系佢可以熄咗上网嗰个 function， 佢纯粹打出打入咧，咁 呢 个姑娘医生都会即系通用， 系 因为佢纯粹打出打入，咁嗰个信号就可能有啲分别嘅，咁有时都会熄咗咯， 系 有啲朋友啊，可能真系要住院几日，咁不过我都明白嗰种譬如你喺急症室就可以陪佢咯，陪到佢有病房可以上去嘅时候，你就要撤退噶啦，即 系 要撤退噶啦， 系啊，佢话你等都冇用啊，咁虽然有好多检测啦，咁跟住就要等报告啦，佢我话可唔可以陪住啊？佢话其实你都我都唔俾你见啊，你喺度做咩咧？咁样佢哋都见嘢，你走啦，你走啦咁样。所以都系嘅，都多谢晒即系所有前线嘅医护人员啦，都佢个个都好鬼忙啊，我会觉得。 如果讲话喺医院嗰个流程咧，依家咧我最近有听过朋友咧直头佢要出院咧，亦都因为呢、這个疫情嘅关系咧，出院嘅时候咧，因为都本来谂住系唔会点样成对人嚟咁样接去出院噶啦，咁但系如果你个状况咧唔系即系太过理想嘅话咧，但系你又需要出院啦，即系强行啊，系咪叫强行咧？ 即 系总之你自 己 签咯， 坚持要出院咧。 即系嗰个人，你讲紧个病人坚持出院。 咁其实咧，啲医护咧都会咧需要见到你真系有人嚟 陪你走咧，先俾你走。 哦，係啊， 咁所以咁即使係疫情嘅情況底下， 係啊係啊，咪即使你係話叫醫生俾你出院咧、其實嘅都有個風險㗎、所以有可能有啲人咧想轉由政府轉去私家嘅嗰啲咧，期間其實都有啲手續㗎。喂，大家唔好以為咧私家醫院咧見你話有即係叫做係一個病人咧實收你，唔係㗎喎，原來、即係而家私家醫院咧，因為咧疫情關係啦，咁所以咧。好多醫院咧，唔該你問清楚佢有冇位。嗱，我而家個 case 係咁樣，你有冇位啊？你收唔收我呢個證啊？否則咧，佢都係俾你去翻嗰個公立醫院㗎、 政府醫院。 係啊，所以大家即係希望 touch wood 都係冇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係啊係啊，呢個好緊要啊！多謝曬，琴日我兩位拍檔，鄭德華、蔡敬文，多謝你。 笑不笑都不会换来运气，抱你亦捉不紧你，放不放手都要转机。如连场离合未成大器，也可将你高声大名忘记。祈求明日越来越美，多些储备做回味。我是谁合乎我？逐个地创我，少与多，亦不记大过。就算日有花不结果，亦是浪漫过。逐个竞猜，谁来爱我？给我赠我什么？逐个走，走脱一个，但求换来下个。逐个走，总有一个合我。逐个走。 嗱，佢叫做 做咩事要逐个祝啊？ 佢叫做祝大家好果，系祝福个祝噶吓。 原来系想最尾嗰句送俾大家。 系啦， 咁啊，但系即系佢听帮佢听嘅时候咧，佢好似逐个竹咧，系可以捉人嗰个竹咁样。 系咯，系啊，系啊， 捉错柱， 捉错柱啊！好似喂，有啲大新闻咧，都系捉错柱吓。呢一个嘅同新冠疫情咧有关嘅呢个新闻咧，即系铺天盖地啦，成日都有啦，不同啦。依家又其中有一个咧，大家会唔会都喺度谈论紧咧？关于嗰个华大啊， 系 华大嘅事件咁， 系啊。 啊、真系其实点解会咁样嘅咧？ 你想你想啲咩形容词落去啊？ 我唔系好明噶，因为我系一个普通嘅市民咧，我冇读呢一个嘅科学啊、医学嗰啲嘢咧，我惊我自己都理解错。咁有阵时都系靠睇呢个新闻啊，或者系听嗰啲袁国勇啊咁样去解释啦，都惊自己搞错啊！真系 系啊！咁啊，话说咧，即系华大基因啦，咁啊，最近咧就有一啲咧叫做定期咧检测嘅特定群组啊，咁啊，即系有好多个个案。譬如地盤工友啊、清潔工人啊等等等等啦，咁啊，即係但係突然間咧有一日咧，跟住話化驗所驗出大量確診嘅個案， 就係昨天啊，係啦，突然湧現啊， 係啊，咁跟住就話，唉，咁樣好唔尋常喎，點解之前咧又話哇又唔知計幾多日咧又得清零啊，咁跟住又話得兩宗源頭不明啊等等嘅，啲數字其實一路都喺度沉澱緊啊，單位數字甚至乎冇噶嘛，點解突然間我30個個案好誇張喎，因為形容突然間爆升到去唔止係10個係30個喎， 因為佢係嗰啲係初步確診。系啦，系啦。我下昼听到新闻嘅时候咧，我都愕然，我发生咩事啊？边个场所有爆发？ 系啊， 唔 系，跟住听下啊，再听埋后句先，咁睇下系咪有29个系海外即系外地，即系搭飞机嚟嘅输入嚟嗰啲啦。因为好多时咧数字系多嘅，但系好多咧嘅占嘅比例系可能12个里面系11个系输入嘅咁，但系唔系 分布喺屯门、黄大仙同慈云山不等嘅佢，根据报道啊， 18区有几区。總有好似一區喺你阻緊喎咁樣，咁究竟發生咩事咧？咁後來咧，即係話嗰啲朋友咧就話懷疑初步確診，再去醫院再驗嘅時候咧，啊喂唔係喎，佢冇嘢嘅喎， 咁啊鬆一口氣啦， 佢陰性喎。喂唔係喎，你呢邊驗咗係陽性喎，唔係喎，我呢邊陰性喎，喂再驗下先咁。咁再驗下嘅時候咧，喂，真係冇嘢喎，佢哋陰性喎， 所以就係咪喺個過程入面真係出咗啲咩問題咧？ 係啊，咁啊，袁教授啊，即刻去睇下佢哋嘅化驗嘅情況啦，咁跟住就話懷疑啦，有 都好仔細喎，聽下阿教授講咧，即係佢直情係好啊，你做一次，由頭做一次俾我睇你平時嗰個化驗嘅過程，即係你由接收到，跟住你點樣去放喺邊啊？跟住點樣拎起佢啊？点样拧开个盖啊？ 系啦，点样化验程序好仔细 系 咪啊？ 好仔细咩？要佢做一次啊？咁你当平时咁样做咁，佢就系睇下有冇啲咩唔寻常嘅情况咁样啊？都真系啊，佢都辛苦啊！ 咁都要做， 每次都系要做多 一 啲咁嘅功夫啊，工作去。check 翻究竟有冇事？ 科學精神啊，呢啲就係、 是。係啊，如果唔係點做教授啊？係咪先？下下都揾佢出嚟啊？係咪先？ 佢嘆氣啊，等下袁教授攰， 受到辛勞 啊佢。 但係結果出現情況。很不理想呢四个字，系啦，咁嗱，咁即系呢啲情况咧，咁因为咧佢都唔系第一次去做呢个嘅华大基因，一嚟咧已经帮咗好多香港市民去验噶啦，咁呢一次就系唔知点解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啦，咁当然啦，佢哋间公司咧就已经就出咗信就话向受影響嘅市民咧致歉啦，同埋會跟進啦等等嘅嘢嘅，但系我就覺得，但佢呢啲事情出錯咗啦，既然，但系嗰啲。我覺得那些無辜的市民無端端坐了幾日叫疫監，他們因為是有些是 捉了進去 不是說捉是就是他被驗出陽性他就 要送到去這個公立醫院隔離的嘛，那你在個過程當中會不會又害怕他受感染呢？明明陰性的嘛， 是 入了醫院你始終有風險，那可能他又要再進行各樣即是 extra 多出來的檢驗， 是啦，喂，那時間心理上質素啦，仲有最現實嘅就係佢哋有啲真係地盤工友咧，佢話我翻工有錢，我唔翻工冇錢嘅。咁你無端端 呢個又係一個現實問題。 係啊，你佢話佢有我今朝聽到有一個朋友咧，有個市民啦，佢就係話喂。我好惨，佢仲唔系验出嗰、那个啊？佢系咩啊？紧密接触者嗰个嚟噶。 咁个地盘工人， 系 啊，佢都有家人啊嘛。 系啊， 你有得嗱，我当你嗰几日钱，我唔计啦， 我都怕我的家人有病、 啊啊啊、 身體健康多重要 現在、即究竟這些即受牽連的、市民、啊、他們、需要什麼來到去做，是不是要補償，是不是要索償，還是其實就、叫虛驚一場、還是呢有關單位他能夠呢、真誠地去、再改善過， 改善一定要的啦， 那就他們已經 滿意啦、 不是、啊、不是、啊、他們正、即我聽到、那個封煙個市市民就話：喂，我真係口停手停，我而家日難得有公開，你而家話我點嘢？咁跟住我又俾人懷疑啊，成啊！佢話我真係冇飯開嘅時候，咁邊個俾我？佢會要求賠償㗎。其實 有啊，當你被驗出係陽性嘅時候，你成個工地可能都要停， 唔係、啊、 你一個冇公開，係、大家都冇公開。 好啦，如果係咁嘅話，咁嗰啲矛頭應該就指曬去呢一個化驗室啦。 係、啊、 因為而家即係調查完之後咧，咁阿袁國勇教授啊，佢哋。都講就估計個樣本出現係交叉污染啊嘛， 係啊， 咁就對於病者嚟講所謂病者嚟講就虛驚一場嚇。咁、但係如果呢間化驗室即係都有佢哋自己內部喺運作上邊嘅一啲甩漏嘅時候，咁究竟嗰個責任係咪佢哋負曬咧、如果係要追討啊，或者係去揾嗰個負責任呢一方嘅話，咁係咪？他哋就會成為大家一個目標噶啦噃。 啊，仲有一樣嘢就係話，而家啱啱今日開考 DSE，、真係如果再有啲咁嘅出錯，啲考生真係會令到你好混亂。我究竟係要考定唔考啊？因為真係好論盡噶，所以唔該各位即係要 唔好甩 漏啊！真係唔好甩漏啊！唔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华大基因实验室怀疑出现样本交叉感染，以致有近30宗假阳性个案。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主席李桂振表示，今次某程度是失误，但相信并非系统失误，似乎是操作上有不完美，未至於影響整個系統。被問到應不應該俾華大基因繼續做檢測，李慧珍話：華大基因冇隱瞞事件，建議根據當日嘅記錄評估整個檢測程序，揾出原因。佢又話有監管機制，如果涉及人為因素，有刑責要負。中學文憑試嘅筆試今日開考，首科係視覺藝術科。有考生表示已经戴备十多个口罩，形容心情紧张。在元朗路德会西门英才中学的市场，助理校长何家豪表示，今日有大约40个考生应考，个别考生没有戴备健康申报表，校方会向他们提供后备的申报表即场填写。何家豪说，考虑到今日分别会有学生和考生进入校园，为路线和时间上作出分流，校方亦都用膠帶劃分學生和考生入學校的路段，以減低兩者互相接觸的風險。他又說，校方在市場劃分四個區域，設有不同的出入口以減低人流。港台節目《鏗鏘集721誰主真相》編導蔡玉玲因採訪查測車牌，被控兩項作出虛假陳述罪，被裁定罪名成立，判罰款6000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表示，查测在新闻界是常见做法，记者为追求真相锲而不舍，今次案件成为首宗个案，对新闻工作者来讲有很大冲击，引申的问题是传媒会减少甚至停止车辆查测。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就说，运输署难以印证个别人士是否符合新闻工作用途而申请查测，除非修改相關法例，例如考慮用傳媒機構本身或者高層申請採訪查測，可能較有公信力，否則高呼新聞自由已死，最黑暗一日，對解決問題完全無幫助。日本政府的專家小組批准對新型肺炎疫情反彈的東京、京都、大阪和兵庫四個都府縣頒布緊急事態宣言，預計首相菅義偉會在今晚正式公布。 日本传媒报道，宣言将于星期日起生效，维持到下个月11号。负责应对疫情的经济再生担当上细川康念表示，除非采取更强而有力的措施，否则无法遏止更具传染力的变种病毒。按照计划，当局将会要求提供酒类或者卡拉 OK 的餐饮处所停业，地铁和巴士等交通工具亦都要调整班次。天气方面预测，天晴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下周初至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08点，升253点，成交额49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9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48点，升139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626.5元，升5.5元；美团305元，升13元；中国平安87.8元，升0.6元；阿里巴巴225元，升3.6元。小米集团26.9元，升4.5元；长城汽车22元，升6.5元；快手255.4元，升9.8元；中国移动52.95元，跌3.5元；盈富基金29.3元，升3毫；斯摩尔国际55.4元，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1，日元107.97，瑞士法郎0.917，加元1.249，人民币6.498。英镑兑美元1.385，欧元兑美元1.202，澳元兑美元0.772，新西兰元兑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83点，跌204点。港金现价报16,55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787.55美元，卖出1,788.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快线嘅意外就清理咗大约系10多分钟啦，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小榄。咁由于啲车咧就唔行屯门公路，改行晒青山公路啦，咁所以而家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村路一段咧都系挤塞，龙尾喺青龙头噶，就系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村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青龙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挤塞，龙尾在岭南小学对出，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道快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宋皇台道，就是码头涌道有爆水管，去红磡方向近住码头角道快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宋皇台道公园。中环皇后大道中都是受爆水管影响，皇后大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汇丰总行大厦快线封闭，而家龙尾就在花园道口。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大埔林村加道里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 没有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究竟在香港读书的印尼朋友有什么目标？ 我是 Vincent， 我是印尼人，我基本上是将学到企业在分印尼工作，印尼交通和建筑发展。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有 Barbie、 Shinsa、 师培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Ladies and gentlemen， 魔术表演马上要展开，首先请我们的助手出场。美女、兔仔、白狗，是但点一个的现场观众，仲有佢科学家。 你没听错，魔术师和科学家真的可以同台演出。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将魔术带入实验室，用科学方法研究魔术怎样将我们成功欺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是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是四隻花嘛， 吓 系个花字啊。 哇！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梅兰菊竹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诶，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睇片唔好嘈。 今日系一年一度中六嘅同学考 DSE 嘅日子，咁啊考第一科咧就系视艺，咁啊佢哋应该考咗成两个钟噶啦吓。先前咧已经同大家分享咧一啲考 DSE 要注意嘅事项，但系重要嘅事情点会讲咁少咧？系咪？嗱，自己做个家长啊，唔经历过同考阿仔考 DSE 嘅日子咧，都唔会体会到，哇，真系都几紧张嘅，都几大压力嘅。咁啊，所以今日咧都要同同学仔打打气啊，咁啊温馨提示。试一下大家，考评局就收到屯门青松侯宝媛中学的通知，有学生就喺就系呢个紧密接触者，所以咧学校今日系暂停啦作市场，同埋咧会清洁消毒嘅。咁啊，学校就受到影响啦。咁啊，影响嗰48个考生啦，就其实之前咧应该就收到通知会转去一个屯门官立中学嘅，所以咧即系可能咧都会有啲咁嘅情况，大家考生留意住你哋自己嘅电话啦，或者同埋电邮啦吓。咁啊，有屯门访问咧。考场嘅助理校长咧就话提醒考生咧，其实咧都唔需要太早嚟到市场嘅，因为人多排队其实都系一个紧密接触啊吓。咁啊，记得咧带埋自己嗰个考生健康申报表，呢、這个好需要嘅。咁啊，去到考场咧仲要量体温嘅，嗱，真系温馨提示同学仔啊，记住心平气和。心要静，行去市场，否则你越心急你的体温就会上升，上升咧嗰部测温机就会嗲响噶啦，咁响你就麻烦噶啦，因为天气开始热啦，咁可能咧行得急咧会出汗啦，咁所以咧带多几个口罩旁身啦，今朝都听到话有个学生带咗十个咁要嚟更换嘅。咁啊，记住唔可以带有气阀嗰啲嗰款吓。咁另外，如果咧考试日咧要检测啦，又或者等紧检测报告咧，就唔可以去考试啦。如果要强制检测嘅话咧，就要等到收到阴性结果咧，先至可以咧获批去应考嘅。考试嗰日咧，嗰阵咧就要戴好口罩啦，除低咧系会违规噶吓。咁啊，可以即系唔可以影响唔可以影响其他啦，咁就係仲一样就係、是。 记住你的电话一定要熄啦，同埋唔好应试题啦吓。市场咧，即系考完试之期期间咧，即系因为佢可能会有两科噶嘛，咁期间系休息嘅时候咧，都要遵守咧市场里面嘅守则噶吓。咁如果有鼻敏感嘅你，最好真系带定两包纸巾，如果唔系人哋会哇咩事啊你系咪有病啊咁样。所有咧DSE 考 DSE 嘅同学仔咧。就读咗咁多年书啦，中小学、幼稚园加加埋埋都15年啦。到今天咧，最终极要打大佬啊，考大学士。咁真系麻烦咧，真系咧，各位香港嘅市民，你乖啲嗱，真系咧，爱惜一下呢班下一代，系啦，就喺疫情之下咧，佢哋就去应考啦。咁但系问题系你哋。就唔好周围行周围去啦，就算你出街啊，系我都要出街翻工啊，戴好你个口罩，因为好似咁样嗱，无端端就话有30个确诊，其他嗰啲即系紧密接触者嗰啲又要去坐呢个疫监啊，真系会好影响到佢哋嘅，因为50000多个考生啦，真系总有一个喺你栋大厦嗰度住嘅，唔好要佢哋咧担惊受怕，好唔好？真系大家要合作一下，今日咧想分享咧Bon Nam Channel 之。2021DSE， 假如我只有一小时，我应该点呢？咩叫一小时啊？是最后一小时，时间点分配啦 ？Last minute 系应该个技巧点啦，个心理准备点？嗱，虽然佢开始嗰段咧嘅时候咧系 sell 佢嘅课程嘅，不过已经过晒嘅，即系佢之前嘅课程嚟嘅，大家可以喺1分50秒开始就睇啦。咁标题咧就系话已经咧讲中晒所有 DSE 嘅同学需要啊 ，last minute 点啊，心情状况点啊等等啦，我会俾5个大大力嘅加油嘅支持俾啲同学仔同埋3个手指公呢个 channel 啦。我呢个拍档呢佢呢暂时呢都仲系愁紧我仔究竟下边间幼稚园先嘅。咁过多10年啦，10年后就到佢去讲下 DSE 同阿仔究竟系点㗎啦。佢系边个佢咪敬文妈妈啦。 贵妈妈幼稚园愁完啦，下个星期可以交费买校服啦。 哎呀恭喜你恭喜你啊。辛苦晒。终于玩到心仪嘅幼稚园好紧要啊。 但系头先听你讲 DSE 嘅事咧，我又谂翻起几多年前唔好讲啦， 系自己考会考嘅期间系咪？ 飙晒汗啊！嗱，不过咧嗱，作为咧即系都算叫做系初为人母啦，我仔都仲未读幼稚园啊，咁啊而家咧就系关心咧就系培养佢啲性格啊，又或者系对学习嘅兴趣多一啲嘅，尤其而家啲爸爸妈妈就系特别关心小朋友啊，中唔中意睇书啊？因为咧自己打开本书咧就系其实等于打开咗知识嘅疆界嘅，系无界限咁样去吸收嘅。咁啊嗱，啱啱过去星期三咧就系呢个世界阅读日噃，咁啊敬文妈妈咧就都同其他妈咪咧一样。周围搜罗一啲嘅 channel 系啱自己小朋友睇嘅，咁今日就介绍两个免费嘅讲故事 channel， 一个咧就系英文，一个咧就系广东话嘅，咁等小朋友可以有唔同方面嘅吸收啦。因为其实咧，我知道唔系所有父母咧，尤其双职咧，日日都咁得闲讲故事啊。尤其咧，而家咧即系学校都系翻半日啦，小学生咧特别多咗啲时间出嚟啊。讲紧嘅就系嗰啲一二年班啊，冇时停又中意咧。睇住个 mon 嗰啲小朋友啊，咁啊短短地几分钟咧，听一下啲名人讲故事咧，实在系 very good 嘅选择吓。其中一个咧都其实几出名嘅，喺啲父母啊育儿界别啊，就系由咧SAF Foundation， 即系其实一个慈善基金咧开展嘅免费故事阅读网啦。佢有咩特色呢？就係呢個閱讀網咧，你 click 入去啦，呢條 channel， 佢係邀請咗唔同嘅名人啊，包括一啲嘅名主持啊、名演員啊，甚至係政界人物咧，係幫小朋友講呢繪本嘅故事噃。當中咧4个我哋較為熟悉嘅，其中一位咧，俾我揾到啊，佢去年咧就幫佢哋咧係錄製咗呢個故事短片啊，就係楊紫瓊姐姐啦，以純正流利嘅英文咧講出一個同中國故事有關嘅。 嘅绘本，咁啊都相当吸引噶。因为咧喺嗰条短片度，除咗咧嗰个名人咧主持会讲故事之外咧，佢系会将嗰个绘本咧嘅嗰啲嘅图画咧亦都话俾小朋友听，部分甚至系化成动画嘅。咁小朋友就可以一边听啦，一边又可以睇图片。而佢嗰个长度咧，即系嗰条短片咧，系可能系八分钟到嘅啫。咁啊对眼仔嘅伤害咧就唔会咁大。咁你听两个故事啊，都系十六分钟左右啫。咁啊，其次俾我揾到啲咩嘅名人界别有参与咧，就系奥花云费啦。小朋友可能唔知奥花云费系边个，即系早排咧访问阿梅根嗰位主持啊，好出名噶。咁另外亦都话有啊政界人物，例如好似郭尔啦，前美国副总统啦，同埋 David Harbour 呢个人咧，可能中学生会识佢多啲，因为咧就喺呢个嘅剧集啊。呢个美国剧集咧《Stranger Thing》里边咧做警长嘅嗰位演员，佢都有参与呢一个免费讲故事嘅 Storyline 呢一个频道嘅。咁啊，如果有兴趣家长就可以click 入去拣本啱睇嘅绘本啦。咁呢个就系英文嘅。咁点解嘅敬文妈妈又要介绍一个广东话嘅频道咧？就系事关咧，我觉得咧有时小朋友咧未必中意大人讲故仔，可能中意同声同气，有啲姐姐讲俾佢听，尤其是可能咧年纪比较细嘅姐姐啊，即系啲小学生大姐姐咁样咧，佢哋就特别受落噶，因为咧佢哋有啲儿童音啊，即系讲嘢嘅时候特登挑高音。Hello， 大家好，我系边个？今日同你讲嘅故事就系乜乜乜。你千祈唔好以为大人听咗毛管动，小朋友就唔中意噃。其实嗰啲咧年纪细嘅幼童系好中意呢啲声音嘅。咁啊，其中一个嘅广东话嘅讲故事网咧，就系由一位咧好细个嘅姐姐啦，我会形容佢几岁嘅啫，系啊 ，Fairy 姐姐咧讲故事，佢咧就亦都系拣选咗佢自己心爱嘅绘本咧，就喺嗰、那个。佢自己个人嘅 channel 咧，同啲小朋友去讲嘅，咁所以敬文妈妈咧都极力可以推介下大家有时间就可以听几分钟一节呢啲嘅故事啦，又唔会对眼仔有太大伤害，但有时亦都可以帮爸爸妈妈手咧吓，讲一啲好听嘅故仔俾小朋友知，咁等佢哋咧打开佢哋对呢个阅读嘅大门吓，培育佢哋中意阅读嘅兴趣。咁啊 ，Fairy 姐姐个名究竟点串啊？我都讲唔到，系咪先？我都揾唔到，系 Fairy 姐姐，咁你就可以揾到咧呢个细路女嘅 channel， 佢系用广东话粤语去讲嘅，咁变成咧英文同粤语嘅选择咧，敬文妈妈今日都会送晒俾大家，我会俾五个拍手掌呢啲免费阅读网啊！好，系我一口气讲咗咁耐，系时候交俾程振鹏噶啦。 啊，咁既然呢阿桂妈妈啦同埋敬文妈妈啦两位呢都同大家呢探讨啊分享嘅话题呢都系同呢呢一个子女嘅成长啊，包括咗就考试啦同埋呢即系学习啦，冇错嘅，学习系紧要嘅，学习完之后呢要一试下你个身手呢就去考个试啦。考完试之后啦，有一个理想嘅成绩呢，咁长大成人跟住落嚟就要去搵工做啦。咁所以跟住落嚟呢，彭仔呢一个嘅瞬间看 channel 呢都系同呢搵工应征有关嘅。事关呢睇到外电有一则消息呢就系咁样㗎喎。就话喺日本方面呢有一位年轻嘅女孩子。呢位嘅女孩子呢咁佢呢都要出嚟做嘢啦。於是呢就认征一间呢喺日本方面呢係专做番茄酱嘅一间工厂啦。呢间嘅番茄酱工厂呢佢个品牌呢都几大㗎喺日本方面。咁佢寫呢一个嘅求职信啦，但係点知呢只係去到求职信嘅阶段呢已经被人淘汰啦咁样。咁即係呢呢间公司呢就回复返佢啊你落选啦。但是在回复他落选的同时呢，这一间的番茄酱工厂呢竟然呢就是送了一箱安慰奖呢就给这一位的应征的女孩。那么这一箱的安慰奖里面有什么呢？就包括了呢是这一间食品工厂他们生产的番茄酱是一箱这样呢是送返给他。兼且呢就跟他讲呢就说啊虽然呢你家是被淘汰，但是希望日后呢你都可以呢即是再就住他们公司的一些职位呢就再应征啦，咁鼓励他的。好啦。嗱，呢一位嘅女孩子咧，收到呢一份嘅 落選而得到的安慰獎，他沒有感到呢是酸溜溜，雖然是番茄醬都不方甜，但是呢他反而呢就很驚喜啦，亦都呢即時呢好識做、哦、他怎樣呢、啊、他即刻拿這些番茄醬呢就當晚就煮了一個呢漢堡扒，因為話說這間即番茄醬工廠呢他們的番茄醬呢出名在呢就是配那些漢堡扒是好一流的，咁講咁於是佢呢就即刻攞呢一個番茄醬，仲攞埋呢喺呢個箱入面呢仲有一啲嘅蔬菜果醋，咁嚟到呢係做咗一個呢好美味嘅晚餐，望落好美味，因為我冇食過啦。咁然之後呢就梗係要相機食先啦，就影咗呢張相，就連埋佢自己呢個嘅遭遇呢就上載到去佢嘅即係個人嘅社交平台嗰度啦，结果就获得咧有成超过16万嘅网民咧系俾 like 嘅，更加有成28000次嘅转载添。哇！啲网民咧都纷纷咧系对于呢一件事咧系表态啦，同时亦都话咧啊呢间嘅果酱，即系呢个番茄酱工厂咧啊呢个品牌啊真系有心啊对待啲求职者咧，唉好难得啊，即系又冇话当佢哋咧即系好一般嘅求职者咁样啊，全部咧都好似真系当佢哋系一个人，即系有人情味咯，所以就系咁啊获赞嘅。好啦，嗱睇到呢一个嘅新闻咧，彭仔都系谂咧，哇！如果系咁咧，起码咧多个鼓励就系、是、我向嗰间嘅公司求职咧，如果佢系做番茄酱咧，哇！佢系寄番茄酱，我几大下次咧，即系再求职咧，应该系咪去下啲波鞋厂啊？嗰啲名牌包包啊，博佢咧都会寄翻份小礼物翻嚟咧咁。咁呢系个人咧一啲嘅妄想啦吓、啊。不过，更加實際嘅，梗係從呢一件嘅新聞咧，係激發起自己咧，同埋大家咧，即係喺應徵嘅時候，我哋唔希望咧係遭到淘汰嘅，唔希望咧得到呢啲嘅安慰獎，我哋係希望可以得到嗰份工嘅。咁嘅話，睇呢個 channel 幫唔幫到你咧？今日呢個 channel 咧介紹俾你係叫做咧3C Team TIM 啦 ，Team 哥生活日常。咁咧。呢、这個嘅 channel 入面有個短片咧，叫做《應徵履歷幾個你不能該做的事》咁。咁啊，入邊咧，呢一條嘅片咧，十零分鐘啦，就講咗咧有好多咧喺面試嘅時候，你應該咧係要做點做嘅嘢，做啲乜嘢咁先可以贏面較為高一啲，同埋唔應該做啲乜嘢嘅。咁啊，裏邊咧都幾實用嘅呢條短片嚇。咁啊，入邊咧，譬如有幾項咧，一定要知啦。你要熟知到間公司嘅運作啦，佢係做咩生意啦。你當日要面試嘅話，你嘅形象好重要噶。仲有嗰份履歷表亦都係好重要，但係千祈唔好當自己嘅自傳咁寫。同埋咧，要重點地將個履歷表嘅內容咧視覺化、數字化啊。點樣做咧？自己睇片啦。嗱，呢一條片咧，我就會俾咧。三個直樹拇指的 emoji 佢嘅，因為真係相當之實用啊！ 選舉事務處聯合香港電台第二台同你玩遊戲， 音樂選民有得揀。 今日音樂情人鄭子誠為大家揀嚟嘅兩首歌曲，分別有 Beyond 嘅《海闊天空》。周华健、李宗盛、成龙、黄耀明合唱的《在晴朗的天空下》， 在人潮和围墙下，只要愿意，凭着一双手，总是可以。 即刻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专页，拣选你的心水歌曲，拣中最多人支持的歌曲的朋友，就有机会得到选民有礼心意包。 丰收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哇，果然好快哇、啊！啲 channel 睇得， 系啊，睇完又睇啊！早晨啊，开始啦！早晨，蔡蔡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蔡蔡子。 早晨啊，奎斯拉人。早晨，肥妹仔。开始电话。 系啦，我哋嗱嗱声啊，学嘢啊啦。 要啊蔡蔡子你咧代替我哋嘅同学阿秀恩剧， 系 要同我哋一齐做下运动， 系啦，运动嘅冷知识啊！啊，两位同学仔记唔记得我哋咧每年咧咪冇疫情嘅时候咧咪会有嗰啲咩水运会啊、 陆运会 啊，系 啊, 啊，我年年都冇参加噶。 系啊， 咁你做啦啦队咯， 系啊系啊，我嗌啦、啊啊， 我都系坐喺看台嗰度啦，食零食咯， 吓、啊，人哋系运动日喎、啊，亏斯啦人， 你唔好理我啦， 系啦、啊，咁、啊、样咧，嗰啲陆运会喺边度举行啊？ 运动场 咯、啊，冇错啦，咁咧，我今日又揾嚟一啲小知识，关于运动场嘅坐向噶、啊， 我记得你上次讲咧，嗰啲运动场系逆线行啊，跟住我哋行慢啲喺顺线行啊嘛。 系啊， 冇错。 佢个方向啊，今次又点样啊？ 今次就系话啊，原来世界好多地方嘅运动场咧，都系咧南北方向啊，即系好似我哋踢足球咧，咪、哎、分两边嘅，左右边咯。佢话左右边，佢话咧大部分嘅运动场咧都系咧 即系个起嘅位置系喺 南 北嘅， 系啦，就唔系向东同埋西噶、 哦， 因为啲太阳白白缠住佢哋。 南北啊，哦，咁、样 系啦，即系好似人哋咧买楼要坐北向。 知道运动场 都 系， 系啦，咁咧，阿肥妹仔你好叻啊！原来你咁科学噶个人，佢真系同太阳直射有关噶。 哦， 梗系啦，因为佢哋踢波嗰时，我有时撑眼都好辛苦噶。 系喎， 冇错啦，尤其是咧嗰啲烈日当空嘅赛事咧、嗯，你都冇得走鸡嘛，所以咧。如果你向正东同西，哇！一转场啊，嗰、那个食正太阳嗰一队咪好蚀底咯。 哦，咁所以咧咁样兴建嘅话咧，咁两边东同西咧，如果做看台咧，嗰埲看台有埲墙，咁啊啱啱好咧挡住啲太阳，啲观众又唔会咁热咯。 系啊，所以看台咧都系有嗰个位置遮住太阳咯，佢、哦、又唔会向西噶。 哇，真系！原来有一啲嘅巧妙喺度噶， 好叻啊！ 多得呢， 叻叻啊！ 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嘅私人医生促请纳瓦尔尼立即停止绝食，否则可能会死。五名私人医生发表声明，指已经审视过纳瓦尔尼日前做嘅医疗测试结果，认为若果持续绝食落去，纳瓦尔尼嘅肾脏同埋神经系统问题只会继续恶化，到时就再冇任何医生能够诊治。要求纳瓦尔尼立即停止绝食，以保障生命和健康。纳瓦尔尼因为不满监狱当局未有妥善诊治他的背痛和腿部麻痹，又不批准私人医生到监狱为他诊症，已经绝食超过三星期，星期一被转送监狱医院。狱方早前说纳瓦尔尼的情况令人满意。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良好。在早上10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天晴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天气炎热，下周初至中期云量较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44点，升289点，成交额64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7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63点，升154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308蚊，升16蚊。腾讯控股627.5升6.5，中国平安87.9升0.7，阿里巴巴225.4升4蚊，小米集团26.85升4毫，快手255.8升10.2，长城汽车21.85升5毫，中国移动52.85跌4.5，盈富基金29.34升3.4，药明生物115蚊升4.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61，英镑10.757，瑞士法郎8.463，澳元5.992， 加元6.218，新西兰元5.565，欧元9.332，每百日元兑港元7.18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742。日经平均指数报28,983点，跌204点。港金现价报16,55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71美元，卖出1,78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九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咁而家龙尾喺窝打老道噶。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喺窝打老道。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交通就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屯门公路出九龙，咁但系青山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交汇处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过咗浪翠园三期少少噶，就系、是、青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咗浪翠园三期少少。咁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啦，封路影響到車多。土瓜灣嘅碼頭涌道去紅磡方向，近住碼頭角道快線封閉；碼頭涌道去紅磡方向，近住碼頭角道嘅快線封閉。咁而家龍尾排到去九龍城迴旋處。喺港島，中環嘅皇后大道中都係受爆水管影響，皇后大道中西行去上環方向，近住匯豐總行大廈啦，快線封閉，龍尾排到花園道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接近虎山道桥底，七贤道北去尖沙咀，龙尾就必加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大埔林村加道里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选举事务处抹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揀 Mini Live， 即将加盟香港电台第二台主持新节目同你继续谈的马俊伟已经亲自精选了20首经典之作，现在就等你行使投票权，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投选你最喜爱的一首，得票最高的5首歌曲，马仔将会在音乐选民有得拣 Mini Live 亲身演绎。4月23日中午12点就会截止投票噶啦， 仲要记低呢个日子。音乐选民有得拣 Mini Live 4月24日星期六下昼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现场直播。 CIBS， 你的平台亦是多元的平台。 在呢度有佢哋嘅故事。 Namaste, Srota Sati Tapailai, our Hong Kong connection, Nepalese workers helping to build Hong Kong radio Caricom Co. 香港通，尼泊尔建筑工人的故事。 自强号列车现正到站。 每一个车厢里边咧，系代表一个轮椅朋友嘅动力故事。 自强号列车，残障人士的生命故事。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丰收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公子多咩啊？ 多金， 咩都讲金，边个中意咬金啊？ 啊，情咬金，我知有个 情字。 冇错啦，第二个字要你冷静嘅时候咧，会叫你咩定啲啊？ 企定啲。 唔系啊，万恶人为首咧，冷得你腾腾乜啊？ 腾腾震，哦个震字。 冇错啦，第三个字乜嘢人最中意试麦啊？ 试麦嗰字唔出得街嘅喎。哦，我知道，系个 do 字，情震 do。 唔系啊，系罗开鹏试麦个鹏啊。 冇错，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 show 快活人嘅情震鹏。 哦，你话嗰个好鍾意林忆莲嘅情真鹏咪得咯。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有情真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节目开始咗成个钟头啦，但系我哋都仲未呼 住，系 啦，真系曳曳猪啦。 哎呀，今日星期五啊嘛，大家都等紧咧。星期五嘅风 show 快活人就有风 show 大点唱。 系啊，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咧就开咗噶啦，系啦。咁啊，跟住我哋嘅网上面咧留言咧都等紧大家噶啦。电话号码咧就晏啲先打电话嚟吓。 系，而家咧未得闲。 系啦，咁我今日咧我都有个小主题就系、是、咧，如果你有家中啊或者屋企人咧系啊，今年考 DSE 嘅同学仔咧，咁啊麻烦你咧真系为佢哋打打气加加油啦。 系啊， 咁做咗其他嗰啲结婚周年、生日纪念啊等等嘅嘢，或者怀念屋企人咧都可以嘅，无人欢迎嘅。 有啲咩说话想同对方讲咧、啊？透过呢个大气电波咧都可以咧尝试打嚟吓、啊，打一阵、嗯，或者喺而家即刻就可以用啊传真机啊。 系啊，网上留言啦，系啦 ，OK， 好，讲下系咩啊？ 系讲下咩啊？天气啊？ 唔系 啦，都好啊，要啊要天气啊， 真可以啦，我惊佢就嚟酷热天气警告啊，廿九度气温， 死人 几度啫？ 系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68%。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啦，豪仔咧，因为一年两日请咗假啦，因为佢做舞台表演啦。咁、直播室有阿程振鹏，有蔡敬文，有桂花田。 喂，想问一下咧，大家想唔想发达啊？ 梗系想啦，日日夜夜时时刻刻都想啊，点发啫？ 咁你唔好打呢份工啦。 喂，咁未发达之前都要养住自己啊， 骑牛搵马噶嘛？ 你唔可以咁样讲啊！香港政府好代薄我哋咩？啊，真系啊！ 唔代薄你，不过唔会令你发达咯。 咁你 真係好清楚呢件事。 咁你自己有理 清清楚楚， 你有自己嘅理財方法咁，你賺到嘅錢儲到點咧？ 我係冇諗過要發達嘅。 所以就稳稳阵阵啦，哎，有得升就升啦， 我哋呢间 无所谓系咪啊？ 我哋呢个空间啊，自由就系佢嘅， 咁咪就 系 咯， 笑到佢嗰啲笑声， 所以佢呢啲咪风凉说话咯，因为佢咩啊？ 咩啊？ 佢又冇， 我冇负担， 冇负担， 冇人冇物， 呢啲工叫咩啊？ 风流工 系啊， 佢咪就系 赚钱做咩啊？ 买花戴咯， 分分钟买花俾人戴啫， 系啊， 无人欢迎啊， 我哋都受惠。哎，咩先？你琴日去完，即系你。你昨天才上班嘛， 是啊，前三天咯。 你去完酒店那些有没有东西买回来啊？ 哎呀，其实呢就都多的。不过就喺晒屋企， 做咩唔你翻嚟啊？ 我都系立人哋啲嘢啫，你要唔要啊？ 你系咪继续立人嗰啲叫做 系啊番碱啦， 冲凉嘅隔洗头水啊 ？O K 啊，我有啲新惊喜噶， 系咪啊？ 有啲嘢几骨子啊？ 咁你又唔讲嚟听下？喂，即系佢成日 set door 俾你噶？ 系啊，有啲。 哎呀，咩牌子系咪啊？名牌啊？ 佢嘅牌咯， 佢自己嘅牌子， 佢自己出嘅。 因为咧，我住其中两间即系都几富贵嘅酒店咧，咁佢系真系买人哋嗰啲国际化妆品品牌嗰啲噶。 佢都有嘅，不过就唔算多啦。但系我都有啲惊喜嘅，有啲佢譬如啊抗疫包咧，自己整咗。 啊有啊，我嗰间都有啊， 几骨子噶， 几骨子嘅，有埋佢嘅酒店名咁样好啦。 想住多啲咧，骨子酒店啊， 要发达先， 要享受。就係啦，你要有翻咁上下財力先嚇。咁好啦，或者咁講啦，唔好話去到發達啦，致富啦，即係你希望咧自己即係有翻咁上下嘅銀兩啦。有冇一啲嘅秘技咧？咁嗱，秘技未必可以分享到俾你，但係咧一啲咧叫做已經係成功啊致富嘅人士咧， 係 佢哋會唔會有一個共同嘅一致嘅特徵咧？ 哦， 咁可能 慳啦， 可能做到呢一樣嘢嘅。因為咧睇到有一個外國做嘅調查咧，佢就訪問咗咧有1000名啊。美國人呢1000名嘅美國人咧，佢哋人均每年嘅收入咧係2800多萬港紙嘅，每年嘅收入嚇，咁即係都 已經翻咗啦。 哇！人均喎，嗰1000人裏面， 咁問下佢哋啦， 咁呢一个嘅问卷调查里面有成249条问题，即系差唔多接近250条啦。 哇，佢哋个个都答啊！ 系啊，佢哋条条都答嘅话咧，当中咧呢咁多条咧。找到有三条，只有三条的问题呢，这一千个有钱佬呢他们都是答 的。同一个答案。 是的。 哦、 yes, ,ok, 都是答 这三个特征要知道。 好好奇啊，好奇啊。 究竟这三条题目会是什么呢、其实个方向呢都跟阿田刚才提到一个字有关的。 悭啊，肯定第一时间悭啊。 要不要估悭呢 咩呀 这三条问题。 哦哦 ,ok。 跟悭有关。 啊、在哪一方面悭 问佢喺边一房？ 佢个答案系 yes 嚟、 yes、 嘅， 系、 是非题嚟。 系啦， 答案系 yes 同悭有关， 同悭有关啊。 嗯，三条。 OK， 咩？ 即系伴侣唔好太多。 伴侣 系啦，因为 你的伴侣不是太多， 只有一个伴侣， 一个就已经好够啦。 嗱， 系啦，我觉得 而家都答是啦， 系咪先？ 咁啊，桂花田咧，佢系揾咗一个啱嘅方向，就系伴侣。 哦，系系系。 咁呢一条题目咧就唔系咁样问，嗰、个题目咧系咁问嘅：你嘅配偶比你节俭吗？ 哦， 即系话你嘅另一半 系啦， 诶，会唔会比你？更悭比你更悭咁。 佢嘅答案系是啊， 系是嘅。 嗱，咁呢度已经赢晒啦。 系啦，比你更悭。 因为通常隔篱嗰个，哇，你咁有钱， 使晒你钱 系嘛？哇，我仲唔日日真系穿金戴银啊，日日日日去锁屏扫货。 第二条问题又 系咁快嚟问第二条嘅， 唔系佢三条嘛？ 系啊，有三条，我跟住仲有好多嘢问你哋啊。 会唔会系同佢啲子女嘅教育有关啊？ 点啊？ 即系譬如你是否冇你啲？子女是不是读公立学校咯？ 系啦，即系会唔会系 不是嘅，呢一条冇问到子女， 冇 问 子女， 反而咧 物业有关有冇啊？ 有，反而问嘅咧，问佢向上嘅人物， 向上即系父母啊？ 系 哦，佢嘅父咁会唔会 仲喺喺度咁样啊？ 唔系，佢系问。咁你嘅父母 系 咪好悭嘅？ 哦，系咯， 哦， 即系连带性嘅，系睇佢周遭嘅。 两条问题啦， 哦，父母又系，都可以大不同嘅。嗱，但系唔系讲一啲父母大使，会唔会系即系话有好重嘅？即系要睇医生啊，要住私家医院嗰啲咁嘅支出。 好多 系啦，嗰啲都系一个支出嚟噶 嘛。但佢而家话系父母 系 咪 悭 嘅？ 呢个系同佢个品性有关啦， 系 咪？ 咁使唔使问埋外父外母啊？ 咁又冇问。 OK， 第三条。 咁呢个答案系系。 是 啊， 即是话佢父母都是悭的。 嗯， 好啦，第三条呢就简单一点啦，我开股啦。第三条就是问，咁你自己呢是不是好悭的？ 哦 ,ok, 一个悭字就问了三个。 是啦，就三条问题都是跟悭有关的，节俭有关，而这些有钱人呢都是说他们的答案 是。 是的。是的，即系话包括咗自己本身系好悭嘅，我嘅父母咧系好悭嘅，仲、有我嘅另一半咧都系好悭，仲要比我悭添。 啊，即系咁讲，我呢个答案咧，对于我嚟讲，个人嚟讲咧，我三个都系嘅。咁点解我仲未发达嘅？ 系啦， 喂呀， 系啊，点 解要咁啊？我好悭噶喎， 你冇， 唔系 好快你个，好快你个喂呀， 片啊，喂呀。佢二百四十几题里面你三条系咋？又仲有二百四十四 条，呢个咪重点咯？ 重点其中一条 即系有成啊二百几个有钱人咧，佢哋咁多条问啊，唔系一千个有钱人入边咧，咁多条问题，佢哋只系有三条 系 大家共通噶。 系啊， 呢个先至系嗰个重点啊！ 咁即系我做出呢个来咧，点解我唔发达？ 你迟早嘅啫， 指日可待。啱啱想俾四日， 多谢多谢。我 你迟早 可能啊，你而家咧就话啲子女靠父干嘛，可能你。靠乐乐永永远 发，佢哋冇靠我父干，我都冇为 咗佢。我话你靠佢哋两个就可以安享晚年， 仲争少少啫，仲争少少。 系好好好。 好啦，咁跟住咧有另外一啲问题咧，又要问大家嘅，因为咧喺呢一个嘅调查入边咧，问嗰啲嘅有钱人家咧喺使费消费方面咧，都可以咧见得到咧。究竟我哋同佢哋争几远啊？等等，譬如问大家啦，你有冇买超过3000蚊？而家讲紧港纸啊，你有冇买超过3000蚊嘅衣服咧？即系呢啲衣服咧系佢系以西装嚟计嘅， 哦、 意思即系一啲翻工服啊，是即系 formal 啲啦。 即系佢哋梗系会着西装多啦， 即系一次一套嘅就3000 啊？有冇买超过3000蚊？ 真系结婚嗰套都唔会咁贵。 冇。 啊，咁 结婚嗰套租 五千蚊就更加唔会啦，系咪？ 梗系冇啦。 好啦， 啊唔系， 做咩啊？你会啊？ 五千蚊翻嚟游啊？ 系喎，咁即系其实过咗三千已经系得系已经过过咁、 啊 样啦。咁 你连三千都冇啦，咁五千更加唔 有 啦。 系咯系 咯 系啊，冇啊。 咁你有冇买超过一千蚊嘅鞋咧？ 咁啊有， 咁啊有， 咁啊有， 因为一千蚊真系太唔系太 太容易啊， 唔系香港， 同埋鞋系需要贵少少嘅，因为你只脚咧系你个人体里面最重要嗰环。 好啦，咁千五蚊嘅鞋咧超过 都试过， 都有。有超過千五 啊？有冇咧？我諗係一對咁多， 但係唔係好， 我係有嘅，我都係有嘅，係 啦，係即係唔係全部都係嗰、那個，係 啦，經常都係有嘅。 廿對裡面先得一對咯。 千五係咪已經係紅線嘅挑戰？ 應該 有 啊， 挑戰㗎啦。 哦 okay、 好啦，咁跟住有冇買超過二千蚊嘅手錶咧？我系冇 手表 嘅， 吓手表好易嘅啫， 系咯，你求其你 冇喎， 你求其买个一啲品牌嘅都过嘅喎。 阿程鹏，你戴唔戴表嘅？ 我因为唔戴 表，系咯，我就系留意到佢根本都唔戴表。 我以前有戴嘅，咁都系过万五嘅 数字。超过九千蚊咧？ 咁有啊， 九千蚊有。 咁、啊、你买支火柴头，你都要过万噶啦，系嘛？ 佢买草噶系嘛？ 唔系好细个嗰时咯。 系啊，啲马头嚟噶嘛？ 系好细个，你明唔明啊？系啦， 佢跑马 头啊， 佢跑马头嘅时候， 跟住冇头啊，冇买廿年啦，喂，咁睇之前细个草咯，咁咪而家都升值啦。 好啦， 先 咁有冇买过超过廿二万嘅车？ 冇。 沒 有，我好彩对上嗰次都冇、 欸，我未有车牌。 一句有， 加油加油！我冇，我唔会好似豪仔咁追求你嘅。 超过五十四万嘅车， 冇、 嗯、 坐过算唔算？坐过算唔算？ 系啊，坐过坐过， 几百万嘅， 过百万啦。 好， 系啊。 嗱，请朋友饮饮食食，有冇超过二百蚊咧？一位， 梗系 有啦。 有 你经常犯错啊！ 二百蚊。 你一年嗰啲啊，你一次一张单啊，已经过晒你几年嘅消费。 所以我 个朋友生日 冇晒钱啦。 个朋友生日你请佢食转铺飞唔知啦。 好啦，嗱，问呢啲问题咧，其实都系咧，嗰个问卷入边咧，又问咧呢一千个美国嘅有钱人咧，佢哋嗰个嘅消费嘅模式，其实咧，头先所讲嘅， 全部都系试啊。 佢哋系有超过一半咧，系冇。買過頭先我問嘅嗰啲嘢嘅， 冇啊， 係啊，即係話咧，佢哋有超過咧百分之五十咧，佢哋係冇買過三千蚊嘅。过三千蚊嘅西装啊，一千蚊嘅鞋啊，二千蚊嘅手表啊，或者廿二万嘅汽车啊，或者请朋友饮酒啊，都冇超过二百蚊。 但系所以成日都话啲有钱人孤寒，就系咁样。 但系佢系亦都孤寒自己嘅、 啊。系、啊，即系呢啲系全部都嗱，佢、啊、除咗朋友咧，但系呢啲其他嘅消费都系自己噶嘛。 系啊， 唔系话送礼物俾人哋、 啊。嗱咁啦，呢啲 犀利啊！我哋真系学唔到、 啊，学唔 到。所以成日都话咧，有钱人咧，你唔需要浮夸，我行出嚟就有钱，啊、我唔需要带啲咩几万蚊嘅表啊，几廿万嘅表啊。 咁我相信都同一个人嘅涵养有关嘅，行出嚟。 咁、哎、所以咧，即系呢一个。嘅问卷调查或者呢一个嘅富人嘅调查咧，可以归即系最后总结咧，落一个字啦，就 是、 个悭字啦。 哦， 系悭悭悭，唔系贪贪贪。 不过咧，你又会谂啦，喺自己嘅生活入面咧，我系咪要咁样悭法咧？为咗要致富啊，为咗要咧即系积聚到财富啊，叫有钱啊，咁个生活要咁样咧？ 呢、這个唔满足到我哋啊！即系除咗悭咧，即系大家都明白啦，系嘛？咁、但系佢有冇讲佢致富嘅原因先得噶？ 有。 咁你讲啊，呢个重点嚟啊，鹏仔。 转头两个字。呢、這个就系砖头两个字，另外仲有两个字叫储蓄，一就 系 咧买砖头保值啦，第二就 系 建立储蓄嘅纪律，即系话咧你每个月都要定期为自己咧储紧啲。 呢、這个唔使讲啦， 系嘛？但系做唔做到咧？ 哦 ，OK， 咁 佢有冇讲自己个纪律？ 佢有冇教咁佢哋平？平均咧，即系将佢哋嘅砖头即系储嘅钱同埋支出嘅钱点样分配啊？可唔可以讲埋？ 佢哋会将咧每个日以呢个系每个月嘅计啦，佢有百分之五十咧，其实佢嗰个财富咧百分之五十就系做长期投资嘅。 嗯， 系啦，例如咧如果系呢个月薪嚟有计咧，譬如佢会咧攞百分之十五咧就去做储蓄，咁另外仲有百分之三十五咧就会咧系攞去投资咁样啦。啊，咁啊，即系各人有各人唔同啦。呢一千个佢集体嚟讲咧，就嗰、那个研究咧，有冇系咁？咁啊，如果唔系用月薪嚟计嘅，以佢而家嘅财富总的来说咧， 都係攞50%咧就要做長期投資。但係如果你攞50%咧，我諗咧，我落去任何一間銀行咧，過唔到嗰個咩 測試， 測試係佢個安全嘅測試啊！真係。 喂，攞一半嚟投資，其實佢好高風險嘅喎，認真。 哦，咁啊，呢啲就俾大家參考下啦，唔恨得咁多啦，有錢嘅嘢。 总之一个悭字都好紧要啊吓！ 我都开始要悭啲啊！ 冇啊， 你抵得佢食过你食个饭啦！ 爱是家家都有，爱是家家都有。昨天你还说你爱我，今天你离开我。爱是假假若有，爱是假假若有。如果你真的不爱我，就该早点告诉我。这一次分手是谁的错，我没有把握。有一句话想对你说，爱的太多也很容易困惑。爱是假假若有，爱是假假若有，也许你不会难过，也许真的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华大基因实验室怀疑出现样本交叉感染，以致有近30宗假阳性个案。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寻日同卫生防护中心辖下实验室专家到华大基因调查整个化验过程。發現化驗人員打開病人的樣本樽時候，用來殺死病毒的液體含有類似洗潔精的化學成分而產生氣泡，當氣泡爆開，操作員的手套和儀器就可能被病毒污染。袁國勇在一個電台節目指出，雖然儀器的前端會更換，但仍然可能污染下一個樣本，而最終受污染樣本再送到衛生防護中心化驗，導致同樣發現陽性。 他说华大基因化验室每名操作员每日要进行800个化验，容易导致疲劳，又有重用的胶箱未消毒，容易产生污染，已经劝喻不要再出现有关做法。华大基因实验室怀疑出现样本交叉感染，以致有近30宗假阳性个案。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主席李慧振说，今次某程度是失误，但相信并非系统失误，似乎是操作上有不完美，未至于影响整个系统。被问到应否让华大基因继续做检测，李慧振说华大基因没有隐瞒事件，建议根据当日的记录评估整个检测程序，找出原因。他又说有监管机制，如果涉及人为因素，有刑责要负。中学文凭试笔试今日开考，首科是视觉艺术科，有考生表示已经戴备十多个口罩，形容心情紧张。在元朗路德会西门英才中学的市场，助理校长何家豪说，今日有大约40名考生应考，个别考生没有带备健康申报表，校方会向他们提供后备的申报表即场填写。何家豪说，考虑到今日分别会有学生和考生进入校园，会在路线和时间上作出分流，校方亦都以胶带划分学生和考生入学校的路段，以减低两者互相接触的风险。他又说，校方在市场划分四个区域，设有不同的出入口，减低人流。英国药品监管机构表示，全国至今有168人接种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之后出现血栓，数字较上星期公布的100宗大幅增加，再多10宗死亡个案，累计增至32人在出现血栓之后不治。另外，当地一项研究显示，成人接种首剂阿斯利康或辉瑞 BioNTech 的疫苗之后，感染新冠病毒的比率下跌65%，有病徵的感染個案下跌74%。至於完成接種兩劑之後，總感染率和有病徵的感染個案比率也都分別下跌70%和90%。衛生官員認為研究結果令人充滿希望，也都顯示英國的疫苗接種工作正是產生重大效用。天氣方面，預測是天晴炎熱吹微風，展望明日天氣炎熱，下周初至中期雲量較多，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84点，升228点，成交额72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5点，升106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306元，升14元；腾讯控股627元，升6元；中国平安87.5，升个三；阿里巴巴225.2，升3.8；小米集团26.75，升3毫；快手254.4，升8.8；盈富基金29.28，升2.8。中国移动52.8，跌5毫；药明生物114.2，升4元；长城汽车21.75，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1，日元107.95，瑞士法郎0.917，加元1.248，人民币6.497，英镑对美元1.386，欧元对美元1.202，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兑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947点，跌240点。港金现价报16,55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56美元，卖出1,787.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演布房街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窝打老道。

半新聞回來風騷快活人、啊、我們今天點唱的時間呢、 啊、 我們的風騷快活人的面書呢專業部那裡就等大家留言 是啊記得啊今天是星期五啊風騷風騷 風騷 點 啊 風騷大點唱 風騷草動我都 說風騷低頭 Fast 機啊不要偷懶啊 2339-6453 啱啊好厲害啊 2339-6453 啱的 OK 那我電話號碼1872388晏少少先打電話嚟啦嚇，係、okay, 有咩想點唱啊？加油啊！都歡迎大家 的。係啊 ，DSE 嘅同學啊，等緊你哋幫佢打加油打氣啊！ 係啊，唔使攣啊嚇，打完氣又充滿力量。喂， 呢、 這 個時候嚇點啊？英文。 我想呢以下一則新聞呢我哋都唔會感同身受事關呢我哋在座三位都相當勤奮勤勤狠狠只有翻多唔會翻少。 咩事啊 翻工啊嗰間。 佢想你讚佢彭仔你快啲讚佢啦。 我想去聽啦而家等緊。我費事咁早啊就跌落佢個陷阱啊間。 係咪唔好衝出嚟認住 係係啊唔好跟車太貼。 係啦請講啊。 兩位嗱如果有員工啊或者打工仔啊抗工係咪唔啱啊 我旷工梗系啦，无事无故。 你唔好话打工仔啦，你翻学旷课都唔得啦， 咪系咯，一日都嫌多系咪？ 梗系当然唔得啦。 旷足十五年点睇啊？ 冇可能嘅，点可能有 我清楚？ 咪先，咪住先，佢系一个打 工 仔啊。 辞工， 我喺度分析紧你讲嘅 打工仔系啊， 亦即系话呢个系一个打工仔，咁佢系旷工，但系旷工十五年啊？ 系啊。 咁其实过十日。个老板都已经系当佢解雇咗啦，系咪啊？ 我咪就系话咯，其实点可能有十五年呢件事发生啊？ 仲会系一个佢嘅员工？ 我话俾你听啊， 怎么可能啊？ 人啊有命一日都会有新闻噶， 咁样 就咁讲都系嘅。 莫非嗰份工系佢家族嘅，所以唔炒得？哦 咁啊，咁點同咧？咁如果係佢家族，咁佢已經係半個老細啦。咁 跟住嗰啲咩榮譽顧問嗰啲咧，可以即係得個鹹頭，佢唔使做。 佢仲要係公務員、公職人員咯。 公務員， 紀律部隊，香港唔係香港嘅， 肯定唔係香港啦。 邊可能發生啊？十 咩啊？過往都試過話有一個咁嘅公職人員， 嗰啲係濫用病假， 蛇王啫係嘛？ 都係抗工。而家講緊呢個 case 發生喺意大利咧，南部意大利嘅南部啊嚇， 南部 呢個城市有啲難讀啊，卡坦扎羅啊嚇。 哦，係。 咁啊，意大利咁遠啊？ 是啊，但是我都觉得即是奇闻啊。 佢系边一个纪律部队啊？系警察。 系。 O、okay、K。 会唔会系同佢哋即系公务员嘅体制有关？我哋唔了解，所以原来佢哋可以咁样叫做十几年唔翻工都得咧。 即系话我哋叫做旷工啫，但系可能佢系有原因地咧，嗰、啊那个就唔系叫旷工 啦，系咪啊？成日都听人讲啦，我自己就唔 系 好大嘅感觉。成日听人讲话，欧洲嗰度咧。啲朋友咧， 好 freestyle， 哎呀，淨係翻唔知半晝啊，定點？三點打定四點打後就，會收工啊，唔做嘢噶啦。 咁快 happy hour 係嘛？喂，但係啊，你頭先講嗰個 case 啊，嗰個員工啊，至少都要露露面先啦，係咪先？ 係啊。 而家講緊意大利咧，警方最近啊抽出，佢用呢個抽出啊， 終於揾到。 係啦，呢個礦工王啊，原來呢一位警務人員咧被派駐到咧當地嘅醫院工作，係駐守啦，係咪先？ 系， 但系十五年嚟冇翻工， 医院又唔出声嘅。 佢系啦，佢仲要白白资薪咧，折合港元大概咁耐咧，系502万。 唔系啊嘛，仲有人工噶、啊。 喂，佢旷工 系啊，咁即系佢有份工、啊， 佢有份工噶、啊， 所以就要出粮俾 佢。有个位噶、啊。系啦，佢话原来啊喺意大利好多啲比较远嘅城市咧，呢啲咁样嘅即系矿工啊，系啦，怠惰啊嘅问题啊，真系无日无之啊吓。咁咧呢位嘅警员啊，喺呢一次嘅调查行动咧，就发现佢而家已经67岁噶啦，系自2005年， 佢仲喺度噶 嗬？佢喺度，如果唔系点抽出嚟啊？系啊，所以啊，你明明讲咗佢人啊，一日未死都 系咯，真系、哦。 佢2005年被派到该医院啊，但系咧佢啊。是恐吓啊！时任嘅女总监竟然咁样都恐吓得成， 咁如果佢唔恐吓， 佢拉住佢痛脚， 佢嗱佢冇讲佢嘅当中点解可以恐吓到佢，但系咧，但系意大利系咪有好多啲白手党啊嗰啲？ 哦，关咩事啊？ 白手党，所以佢先恐吓得成。咁你个人要够恶先恐吓到噶嘛？颜色手党啊， 系、定系？意大利聽講話啲男女都好靚仔靚女啊！ 喂，想點啊？講乜嘢？哎呀， 會唔會係用美色嚟到去啊？令到 桃色陷阱 啊！令到嗰位咩 女總監， 女總監都哎呀～ 咁冇辦法啦，唯有為呢一個男人繼續隱瞞啦，咁啊， 佢咧就阻止啊女總監寫紀律報告告發佢。 係， 咁你諗啦，女總監總有一日係會離職啊、退休啊，或者係換繼任啊，乜咁？有啲年老都好靓嘅，咁、多名嘅继任人咧，同人事部竟然失职啦，就冇核查佢嘅出勤记录，咁都得，咁都得。 咁但系问题，嗰个部门冇咗个人，咁其实嗰个人都应该讲啊，即系佢有主管噶嘛。 所以其实咧，佢就话啦，喺意大利好多嘅城市咧，即系点解会有呢一个绰号诶代号唔系绰号代号兼职嘅调查行动，就系因为佢要捉翻晒呢啲嘅。浪費公帑，又或者係瀆職啦，即係直頭我就覺得有少少嘅人咧出嚟嘅，尤其是係公職人員啊。佢話所以咧呢一連串嘅人員啦，包括醫院嘅六名經理咧，而家已經接受緊調查啦。佢哋咧可能面臨咧係呢個詐騙啦、恐嚇啦，同埋濫權嘅控罪。呢、這個抗公王呢三項就一定㗎啦。 唔係咁，梗係啦。問題係我想話即係話嗰個即係佢負責嗰、那個。属即系嗰个部门啦，所有对上佢个嗰岗位对上，所以全部都要，我觉得佢全部都要攞出嚟去问啊。 系咯， 佢而家就系查紧啊， 即系一条龙失职， 冇可能净系即系譬如阿田旷工咁啊，跟住咧敬文又冇理啦，彭真又冇理，我又照出粮， 跟住有廿个天才， 系 哎呀，有啲似咧近排咧有位歌手影咗张演唱会海报，然之后好多非议咧觉得点解会同佢个过去啲品味好唔同咧？于是咧有个题咧就话呢个系一个一连串鬼揞眼而出现嘅作品。 但系问题 即系经由摄影嗰个嚟到执相嗰个嚟到经理人嚟到个歌星自己，即系全部一连串嘅鬼揞眼。 同埋佢哋咪真系他条到咁样咧？即系冇咗个岗位嘅人喺度做嘢咧，都冇问题咧。 除咗呢 个有啲谷笃嘅同事啊嘛， 除咗十五年嘅矿工王咧，其中一个例子亦都系喺西北部啦，喺意大利咧，就系话咧曾经啊喺个市政厅度啊有35名工人啊。靠老婆代为打卡，然后自己去玩乐购物，情况持续两年，终于被警方嘅秘密镜头揭发，真系多谢晒， 要两年啊！ 佢可能 惊他条啦， 真系喺意大利咧，意大利咧 check 嗰个 好快噶啦，两年其实对于佢嚟讲， 所以咧其实意大利咧想 check 嗰个咧，佢其实都系慢咗好多嘅，佢都旷咗好多工啊，或者系佢懒咗好耐之后，终于喺。哎呀，好啦，麻麻麻麻 check 啊 check 啊， 喂，而家人投诉啊，等等啊，可能咧佢一拖再拖，你推我推咧，我嗰头射波咧，系咪先？ 哇，不如咁啦， 点啊？ 咩啊？你想点啊？ 喂，成日如果下一站去边度咧，就 谂下 我意大利嗰度咯。喂，咁样嘅， 佢2016年收紧法例啊，加下2021年先抽出矿工王， 哎呀， 5年啊， 即系仲有啲水位啊， 犀利啊！意大利，唔怪之个个都话好想去嗰度。 走，共 中天天也要比， 小野大夫话喷丑嘅美， 好奇有快乐有痛悲，偏不了解生死。 有谢安琪嘅势不两立啊！吓，我哋对啲矿工同事一定要咁样吓， 系啊， 捉佢翻嚟啊！ 我哋系勤力噶嘛， 系啊，唔可以俾佢得逞啊！ 好，呢、這个时候咧，勤力嘅接线生已经埋位啦。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吓。 点唱？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好啦，系啦，系我哋 系咪又继续运动啊？ 系啊，继续奥运系啦。 因为我哋想咧帮下东京嗰边咧， 咁我哋都 制造啲气势，等佢唔好唔做啊。 系啦系啦，咁有啲嘢系咪啊？即系又唔知佢 O 唔 OK 啦。虽然开展咗一啲叫仪式， 系， 但系都仲喺度危危紧噶嘛，每日都有几百单 咁样。希望佢继续可以成功举行。呢、这个东京奥运， 咁我哋又讲下我哋古时嘅奥运会究竟系点啊？我哋讲咗下，都两三个礼拜咧，就系讲紧啦， 都知多咗好多啊， 系咪啊？系啊，都好多得意嘢吓。好啦，即系由古至今咧，喺奥运咧，即系其实参加到奥运咧，入场，即系入咗场。去做比賽咧，都係畢生咧嘅運動員嘅夢想嚟嘅，同埋覺得好大嘅榮譽嚟嘅，係啦，即係不論輸贏，贏咗就更加啦，係咪啊？ 有入場券好緊要， 係啊係啊，佢哋覺得入咗場咧，都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榮譽啦，咁 能夠買到飛咧，入去睇咧，都係好緊要嘅。 係啊，學想當年。 我买到啊！想当年啊，我去呢个伦敦做奥运嘅时候 啊，系啊，你系 几多同事买唔到飞，我结果咧，我系买到飞啊！ 咁但系你好似入 咗入到我入到场啊！ 哇，真系啊， 好羡慕啊！ 系睇开幕式， 得我入到去啫，咁又买唔到开幕式。 咁你系睇咩赛事噶？ 系啊， 我系睇足球啊！ 你识睇足球啫， 其实 越位系咩？ 其实我唔中意睇波嘅，但我买到足球，仲要系季军战啊！ 哦，系咩对咩啊？ 咪就 系 韩国对日本咯。 哦，韩国赢咗，我记得嗰年。 系啊，嗰 年系啊，伦敦奥 运。即系其实好紧要啊！场赛事竟然俾我糊里糊涂买咗， 好抢手噶嗰场。 我仲要坐喺龙门后边啊！ 唔係咁，我當下唔好意思啊，都打岔少。咁你當下只係你係即係求其你唔知，總之有飛你買啦。 係啊，我有飛買咯，咁就買到嗰場喎。 哇，犀利啊！得你一個入去睇啊？ 我只一個人，係啊，我哋只有接力嘅啫。我哋港台嘅同事就一個翻嚟香港，就嗰個接力就喺嗰邊繼續播。 揾命 band 㗎，佢 係啊，乜嘢都係只一個㗎。 即係想揾多個楞住都冇可能啊！但係都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 經驗 啊，經歷啦， 不生難忘。 係啊，哇，季軍賽正啊！ 好啦，咁以前嘅。奥运又点咧？ 咁我就想话啦，即系咧，咁啊，奥运咧，咁啊，得奖咧嘅运动员咧，系一个极大嘅荣誉啦。咁而家即系赢咗咧，就有冠亚季军可以颁奖啦，系咪啊？金牌、银牌、铜牌啦。咁古时佢系颁咩奖？ 我记得你上次讲咧，就系戴一个桂冠。 系啦，啊好叻喎，真系啊！ 嗰个叫我唔知点解佢要叫做桂冠。 我哋嘅冠军嘅冠啦，桂冠 唔系桂林嘅桂。 系啦，冠军个冠咁样，咁咧就会赐予一顶咧用橄榄枝制成嘅桂冠。咁咧古人认为咧，即系橄榄咧，橄榄树啊，橄榄树枝啊，系象征和平啦，福。祝福啦，同埋好运嘅。 同埋边一位我冲哪里奶嘅？ 哎呀， 你一讲橄榄树 啊， 忍唔住。 咁咧亦都代表活力啊。佢话所以咧呢一个咧冠即系呢个冠环咧系代表咧好多祝福同健康啦。咁系咪人人都可以？做啊，制造呢个桂冠嘅咧， 吓织出嚟嗰个人都有讲究啊！ 啊， 唔系啊嘛， 即系揾个咩人去织啊？ 系咪好命婆嗰啲 friend 啊？ 即係好似我哋去 上屆冠軍，上屆冠軍。 咁都有有第一個噶嘛，係咪先？ 係咪嗰啲咩大主教啊？定係皇帝？唔使皇帝自己嚟咁慘係嘛？ 係咯， 會唔會大神啊？邊個大神啊？ 嗱，又係 有冇官階嘅先？嗰個人有冇官階？ 冇官階嘅。但係頭先咧，彭仔咧亦都有個方向係講啱嘅， 好命婆， 好似好命婆咁樣嘅嗱。好命婆咁样嘅啫，嗱，好得意嘅。 身体健康嘅人， 嗱，好命婆其实有啲有咩叫为之好命婆？ 即系有儿有女，上下嘅 四大长老全部齐全， 系啦，嗱，其中一个 point 就系要有父同母喺度嘅，父母仍然健在，系啦。咁咧，佢都好得意喎，佢古人咧，佢就视呢个橄榄树咧为神圣嘅，咁、咧，所以咧就要喺呢个圣树嗰度咧，要摘下呢个树枝咧，嚟织呢个桂冠咧，就并唔系咁容易吓。咁咧，咁佢就咧就话唔可以求其啊，所以咧佢要揾一个咧父母仍然健在嘅十二岁小朋友、男仔，系啦， 终于男仔， 男仔系啦，男仔可以用童男啦，咁形容啦。咁用呢个金嘅镰刀啊，镰刀咧即系嗰啲有弯嘅咧，系啊系啊，哦，唔知系金色定金做啦吓，金镰刀咧就去割呢个叫做嘅橄榄树枝 嘅， 金镰 攞嚟， 镰刀人哋镰啊，唔系镰啊， 唔系金镰刀咯， 镰 刀啊， 系啦，系金镰嘅 friend 系金镰啊，金镰刀咧去割呢个橄榄树枝先得噶，咁样先可以咧就之后咧就编织出嚟咧，因为佢系一个环嚟噶嘛，系啦咁样咯， 厉害， 系啦，咁除咗有神圣嘅桂冠咧，即系被视为英雄之外咧，冠军。得奖金牌得主，佢仲讲个最高嘅殊荣，你觉得系啲乜嘢？ 系咪有支旗啊？ 最高殊荣啊！有人帮佢洗脚，以前嗰啲、 会唔会有个宝座坐一坐啊？ 哦，香港小姐咩？ 我都系从嗰个方向谂 嘅 啫。 你表扬佢嘅，咁啊之后不过咧就都有啲条件嘅。嗱，即系佢一定 冠军咯，佢系 一定系金牌得奖冠军啦、啊。咁有个最高嘅殊荣咧，系会有一个奥林匹克。建造帮佢建造一个雕像，以示为表扬佢啊！ 哇，好威啊！ 系啊， 我觉得呢个好劲，永垂不朽咁样、 啊， 为佢制造一个雕像、啊， 系咯，仲要摆咗喺奥林匹克嗰度噶，讲紧系啦。嗱，问题系咁，你冠军啫，系冠军第一次就已经有。 吓要累积几次？ 系啊， 即系好似嗰啲拳王，唔知累积三次金腰带， 大满贯， 金腰带咁啊 嘛，大满贯嗰啲。 嗱，咁你觉得佢有几 多次啊？ 系啦， 佢 三次， 佢几多年举办 一 次？ 四年一次啊嘛， 当时都系， 系啊系啊， 三次， 五次， 彭仔讲得啱， 三次， 三次，你要连续咧三连冠，跟住咧系参加同一个赛事， 系啊，梗系啦， 系啦，所以咧就可以得到一个呢个殊荣咧，就可以雕佢一个像啊，系佢自己一个像咧，就摆喺呢个奥林匹克嗰度啦。现今咧，我相信只系保特可以做呢件事啦。 我现今 系啦，保特系连续三年咧攞咗呢一百米 啦， 古代 唔系刘易斯都得咩？ 三届啦，系啦，都有咯，可以咯，犀利啊！ 一间医院发生大火，13个新型肺炎病人死亡。警方表示，火警星期五朝早在加护病房发生，相信有变压器爆炸。当时病房里面有16位病人，消防一个钟之后将火救熄。印度的疫情失控，昨日新增超过31万人确诊，再创单日新高，累计1600万人受感染。在首都新德里，6间医院缺乏氧气供应，有医生说多人轮候氧气期间死亡，医院的加护病房爆满。有报道指各个邦政府禁止氧气樽运到其他邦，有确诊留医的议员在社交网站说医院只剩下几个钟的氧气供应，要求其他邦政府团结互相帮忙。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良好，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0度或以上。正午12点，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天晴，下午炎热，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几日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97点，升241点，成交额77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5点，升106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309.4升17.4，腾讯控股626.5升5.5，中国平安87.45升1.25，阿里巴巴225.2升3.8，小米集团26.8升3.5，快手253.8升8.2，盈富基金29.28升2.8，中国移动52.65跌6.5，长城汽车21.75升4毫，药明生物114.5升4.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1，英镑10.753，瑞士法郎8.463，澳元5.995，加元6.219，新西兰元5.567，欧元9.3302，每百日元对港元7.1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954点，跌233点。港金现价报16,55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17美元，卖出1,786.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车多，龙尾喺红棉路对出。纪莲拿里去返皇后大道中，近住云咸街一段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阿宾尼道，近住阿宾尼大厦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慢车，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职员宿舍对出。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律伦街呢就比较繁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窝打老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大埔道径口路九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全程直击奥斯卡， 荣获提名第93届奥斯卡最佳电影，包括 《爸爸可否不要老》、 《Judas and the Black Messiah》、 《曼克》、 《浓情家园》、 《浪迹天地》、 《超西女王》、 《寂静的鼓手》、 《芝加哥七人案》、《惊世审判》。 香港时间4月26日早上，二台团队将会同大家直击奥斯卡各个奖项花落谁家。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 Pop Radio 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Radio 留意星期五下午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率先公布各大奖项候选名单。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人哋话咧唔生性，精生瓜，咁系生骨大头咩啊？ 大头虾， 唔系虾， 我得大头 P。 哎呀，系植物啊，植物啊，诶、哎，你个 friend 啊，菠咩莲啊？ 哦 ，OK， 菠菜莲个菜字。 系啦，第二个，人哋话咧，先咩罗衣后咩人啊？ 先 雀，唔系雀啊，即系都系好似一棵菜咁样咧，除咗有叶，叶下边嗰个叫咩啊？ 我有茎啊，佢第二个字系茎字。 系啦，第三个字嗱，人哋话咧咩人系多大话咧？ 梗系衰人啦， 唔系衰人， 咁一定坏人啦。 系衰人坏人咪一样。佢个人好有礼貌，好唔粗鲁嘅。 第三个字系狮字，系蔡京狮。 唔系狮啊，哎呀，佢个人啊系斯文啊，系文啊。 冇错，我就系做过精灵一点又报过新闻嘅蔡敬文啊！ 哦，你话嗰个似工人姐姐嘅蔡敬文咪得咯？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有程真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 十二点新闻翻嚟，风骚快活人啊！不如啊，讲下天气啊，已经 都要啊， 突破 系突破咗， 突破咗二字， 系突破咗二字，去咗三字头，30度气温，相对湿度33%啊！听节目《风骚快活人》啊，直播室有程振鹏，有蔡敬文，有桂花田。 喂，要留意啊，嗰、个紫外线指数咧， 系啊， 寻日我哋呢个钟数咧，又系已经变咗红色，红色有警告。而家嗰个指数去到8啊，即系强度属于甚高。要注意那些 UV 很劲啊！ 系啊 ，OK， 电话号码18723888，我哋网上留言都欢迎嘅，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欢迎大家今日星期五嘅大点唱。 好啊，又真系好多点唱咧，系同咧 DSE 嘅考生咧有关啊。 系啊，因为嚟紧咧呢一个月啦，即系 今日开始 啦，开始咧去到5月尾啦，咁就系佢哋嘅一年一度啊，即系 对于 中六同学仔要考大学试嘅一个月啦，系啦，考试月咁睇。麻烦大家真系让让步吓 ，OK？ 咩让步？ 让让步，即系话大家唔好，我即系，譬如确诊嗰啲咁样咧，你真系影响到佢咧。究竟我去唔去考、 啊？我以为佢话点唱要让让步 啊？咁唔系点唱就冇问题啊？几时我哋都可以点嘅，系、咪？ 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就紧守翻啲防疫嘅措施啦。 系啊，因为去大厦又要检疫嘅时候，佢第二朝翻唔翻学啊？去考唔考试啊？佢真系好大影响噶。OK， 好， 咁啊，好。贊成你呢一種做法嚇，咁、我呢邊咧就有聽眾咧，係 Grace 啊，佢話咧早晨啊三位咁咧今日 Happy Friday， 佢特別咧想點唱俾阿 Sam。听嘅，咁就系想点咧？每天爱你多一些，因为知道咧你平日工作辛苦啊。另外咧，亦都祝愿大家咧身体健康、开心快乐。特别就系阿 Sam 啦，要身体健康、开心快乐。佢系阿 Wing Wing 系咪啊？ 系 Grace Wing。 哎呀，佢话佢哋嘅情缘系始于听收音机听我哋噶，我记得上两个星期讲 嘅。咁就真系唔怪之得，即系而每一天 系 啊。一天佢会更爱我哋多一些 哎呀，好感动 啊！系 好 sweet 啊！ 多谢你啊！ 风骚快活人，不如做7日啦，好唔好啊？咁啊，可以继续咯， 有谂过 嘅。欢迎 OK 啊，可以有周六周日，可以有周六周日版啊，可以唔使。 你真系知我谂咩嘅喎？ 真系啊， 你咁正。嗱，你唔好下爬轻轻， 真系知。 你唔好下爬轻轻， 唔好为咗早起身嘅时间。 之前啊，莫若鹏啊，正啊。好，我呢度有阿 Marshall 嘅点唱。精神啊，三位主持， 精神， 系啊，我有个同学咧叫明仔，哇，佢今次嗰啲举例嗰啲，其实系咪佢自己咧？系佢几年前去咗英国读书，本身咧就 plan 好今年咧翻嚟香港揾佢女朋友嘅，不过因为疫情嘅关系啊，暂时翻唔到嚟啊。佢话好挂住佢个女朋友啊，希望可以透过咧今日呢个点唱咧，点首关节啊定陶节啊，想你的夜。 可能有一個姓關，我哋唔識啫。 係啊，關媽吉喎，唔係陶媽吉喎。係啦，想你的爺俾佢女朋友啊。咁咧，佢哋已經差唔多成年冇見啦，掛死人啦！真係希望疫情快啲完，等佢哋可以見面啦，捱得過呢次疫情嘅洗禮啊！加油啊，明仔！ 加油加油！ 呢度阿 Johnny 啊 ，Johnny Deep 咧就話你哋好啊，三位，佢想點唱俾今個月生日嘅 Joey 啊。咁啊 ，Joey 咧就話啦，祝佢咧生日快樂，每日日咧都開開心心。咁样 系、喂，真系有关节噶， 系咪啊？系咪人嗰啲关節？我真系想讲，我梗系知有关节啦，好多 唔系啊，陶喆个节啊，咁但系咧都有位系 孤陋寡闻 唱歌嘅系关节， 咦？但系寡闻啊，对唔住， 有内地嘅男歌手 有想你的嘢，不过呢个唔系关节唱咯， 系边个唱？ 系于台烟叫做。使唔使听 下？唔知系咪同一首 的？哎呀，唔好啊！你点知入边啲内容系点啊？打一阵， 想你的嘢应该 OK 噶嘛？ 点知原来没有好结果嗰啲， 我哋系啊，我哋紧守先，紧守先吓。 好嘅，咁啊，总之有拖冇欠啦。喂，我呢边咧就要读出啦。 咁啊，拖紧噶啦 ，OK。 系啊，阿拼烟佢话咧，三位早晨，佢就有啲心思，佢话咧。阿蔡玉玲啊，所有记者啊，铿锵集啊，头条新闻啊，都要加油啊！咁啊，疫情咧快快远离香港，咁所以我哋要加油咯，系咯，要对抗啲疫情添咧，仲要嗬。 系啦，呢度咧就有腌菜亮吓嘅点唱，三位主持你哋好，你好啊吓，我想咧祝乖孙女子纯4月24号咧两岁生日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快高长大。阿嫲嫲生晒女， 听嫲嫲 系啊，阿腌菜娘就系嫲嫲啦，佢乖孙女两岁， 嗯，几好几好吓，好啦，咁啊，阿卡文有位卡文啊，佢话咧希望疫情快啲过，大家咧都可以咧轻松咁同亲友啊、亲朋好友会面，祝福咧每一位。特別有祝福埋我哋主持人啦，同埋各位聽眾啦，祝大家咧都幸福快樂、平安健康。多謝你啊 ，Carmen。 咁有 Kitty 咧就話啦，想為啲 SE 嘅同學咧打打氣，想點首咧，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嘅，希望佢哋咧努力加油啦。咁另外 Grace 咧就話咧，你哋好啊，想祝佢嘅朋友阿瑪麗啊、阿 Mary 佢生日啊，祝佢咧身體健康。佢話多謝曬我哋，冇客氣嘅。好， 我呢邊咧都有一個好長篇。慢慢讲下先 吓。啲文奇长嘅， 好啦，呢一位听 首歌，佢系等你消化下先啊。 我之前立咗啦。 好啊。 好啦，佢又系叫卡文嘅。嗱，呢位阿卡文咧，佢就话啦，上次点唱嘅时候咧，我系点俾我嘅未婚夫听嘅。今年情人节咧，我未婚夫咧就向我求婚成功啦。咁啊，我哋咧会喺4月24号注册结婚， 即系听日咯。 系、哦，即系听日喎！哇，恭喜恭喜！ 系， 好想趁呢个机会咧，衷心多谢身边嘅屋企人、好朋友，希望咧可以咧读出呢一个点唱，而家读紧啦。佢话咧，多谢爸爸妈妈，尤其系咧苏苏妈咪。佢话咧，多谢大家姐 Carol、细妹琪琪，专程放假咧帮忙佢筹备婚礼。咁朋友方面咧，就好想多谢咧撮合佢哋嘅丽姐啦，出心出力嘅好朋友，包括咗系阿 Taylor、Robert、Daniel、Alvin、Bobo， 仲有系 Clover、Cindy、Michael， 每一位朋友都抽时间，甚至系请假嚟帮佢，咁啊等佢哋可以咧拥有一个快乐嘅婚礼，真系好感恩同埋感激嘅，亦都咧好多谢咧佢先生 Alex 嘅屋企人给予信任支持，咁佢哋婚后咧会听话噶啦，永结同心，互相爱护扶持，白头到老，多谢大家啦呢一份嘅真挚祝福同埋不生难忘嘅，佢哋会。 希望你一切顺利啦，听日咧阳光普照啊，咁啊系啦。 无论点都好啦，都阳光普照又得，风雨同路亦可。Got used to have a hole in the wall with a mattress. Funny when you want it, suddenly you have it. You find out that your goal's just plastic. Every day, every night, I've been thinking back on you and I. Every day, every night, I'll work my whole life just to get right, just to be like. Look at me. say I made it now, but I figured it out. Everything I need is on the ground, just right by your house, so far from you now. But I figured it out. Everything I need is on the ground. Everything I need is on the ground. 有 Rosie 首歌叫做 On the Ground，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我哋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嘅，仲有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5。 系啊，要打电话嚟啊！如果你想亲自咧开口咧向啊 DSE 嘅考生啦，可能你屋企有呢啲嘅考生啊嘛，系咁啊，想送上祝福嘅话咧，咁啊要打电话嚟1872388咧做呢个点唱。 好啦，郭春咧就话啦，呢啲好啊，佢话佢屋企人咧即系留院。期间他说连病房都上不到去，只是可以在楼下的职员那里教授，即是说连病房门口都踏不进，即是 你的 case 咯。 不是，我是可以去到病房门口，即是譬如 譬 如八楼，我就可以去到八楼，但是这个扩春就说只可以在楼下而已。除了因为要做手术那一天或者有突发事，他才可以入手术室见他家人一面。我希望咧，佢屋企人啦，同埋屋企人咧就早日康复，多谢晒啊！阿郭真都祝你屋企人咧早日康复啊！ 冇错冇错，好咁啊！蔡蔡子有 有啊，有个 Sandy U 嘅点唱，丰收三位主持，你哋好。 嗯， 甜甜同埋蔡蔡子啊，我系唔系葵葵子啊？ 我有时心急打错字啊！ 哎呀，你知人哋想叫你咩啦？ 唔系，但系葵葵子都好得意，同埋蛋仔 葵花子 啊！系啊，今年我女女 Kelly Wong 咧，阿咏琳考 DSE 啊吓，今年见到个女好俾心机自己温习，但系就唔想佢俾太大压力自己吓。无论考成点咧，爸爸妈妈一定啊成家都支持你嘅。疫情之下咧，妈妈都经历咗咧连续两年啊，即系旧年阿哥啊，今年到阿妹考啊， 系啊， 哇，中晒啊，Sandy， 就叫佢哋咧俾啲心机，阿妈同你一齐努力啊，有三个耳妹子吓，主持人咧希望可以点得到阿郭富城嘅强啦吓，就唔该晒咁多位，祝大家身体健康， 系好多歌啲听众都会想点啊，我而家俾着呢个先啦，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好唔好啊？ 头先一路 back 住啦，好唔好？系啦，哎呀， 好啦，咁我呢度快快讲下。就有呢一位系阿玲，咁佢话咧祝佢个细女啊都系考 DSE 嘅，考 DSE 成功，希望咧佢考试尽力啦，快快考完，加油。 嗯，好啦，呢度咧就有佢话听呢位听众咧，佢就话啦，佢叫福仔，佢咧今日咧考 DSE 开考嘅大日子啊，想咧点唱俾咧青衣黄隐救生会中学啊，想点唱俾全香港嘅考生听，大家一齐加油 fighting！ 好，咁啊，我想补充翻咧，头先阿 Ling Kwang 啊，阿 Ling Kwang 咧，佢除咗阿女咧考 DSE 之外咧，亦都咧祝佢嘅大女啊考毕业试成功嘅，咁啊叫佢放松心情去弹琴考试。哦，即系嗰个毕业试系 考琴嘅。 咁啊，另外补足咧自己同埋老公咧4月6日结婚23周年快乐嘅，咁啊多谢咧老公。公爱佢，包容佢，希望永远恩恩爱爱。 儿童有则，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趁着面对。岁岁老矣，说故事如孩童喝西，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人群里为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谁散于聚，躲居于心里，红尘飘泊，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点唱啦！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 系啊， 面书专业咧都等紧大家嘅，我哋 fax 号码233-6453咧都欢迎噶吓， 系嘅系嘅。 好，阿麦丽华咧就话咧，你哋好啊，佢话想祝咧四月份嘅同学啊朋友生日啦，心想事成啊！佢话大嫂咧早日出院，佢话癌细胞咧快速消失啦，每一个人咧都要开开心心过每一天啊！想点唱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啊，稍后啦，睇下有冇时间啦。 系啦，另外仲有咧就系阿 Eileen， 佢话咧早晨啊三宝，咁咧由呢个疫情开始咧，佢就怀孕，咁啊到依家阿女出世啦，咁啊时间真系过得好快，今日咧啱啱就满7个月啦，真系咧又新酸，但系见到阿女笑咧，见到阿女咧健健康康咧，咩都值得啊！咁就佢话咧求孕好耐啦，即系想陀 B B 好耐啦。所以咧，好多谢阿女，你选择咧，我哋做你嘅爸爸妈妈，选择我哋呢一个家庭出世，祝阿女咧快高长大，身体健康，有个快乐嘅童年，爸爸妈妈永远爱你啊！ 哦，好，跟住咧有二呢杯嘅点唱啊，早晨咁多位啊，佢话4月23号即今日咯， 系啊，点啊， 就是、Angel 嘅生日啊，要祝 快乐，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希望三位主持唱生日歌祝福佢， 阿彭仔好愿意嘅，嚟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Angel！ 仲有今日生日嘅人啦，好冇 ？Happy birthday to you！ 砰砰砰砰！ 哇，我哋好易啊，有 埋烟花。 哦，系祝今日生日嘅所有人咧都生日快乐。我个朋友志强都系今日生日，志强、生日快乐。 好正佢啲名， 系咪志强啊？ 志强啊， 70年代出世嗰啲咧， 哎呀，佢唔止啊， 好多啲国强啊，志强、 啊。OK， 好啊，另外咧，有阿 Mon 啊，咁样佢就话咧，喂，彭仔，甜甜菜菜子，佢话今日想点唱俾咧23楼搞笑友全体人员听啊，特别系狼哥同晒哥啊，多谢佢刻肯同我哋影相啊，系、啊，你哋都要加油，仲有阿 Pasi 咧，咁啊，祝佢生日快乐，佢哋一家人咧去英国喺英国生活紧。祝他们生活愉快。 咁咧都仲有少时间可以讲多一个啦。呢、這个咧几有心、佢系阿 Maisy 啊，佢话咧想点唱补足阿罗仲谦个珍珠女一岁生日快乐啊！ 哦，咁快一岁啦， 系噶。不过罗仲谦而家唔记得咗叫咩名 字，唔、好意思， 唔好意思啊。 大家知道， 我净记得佢 叫好名， 叫善瑶系嘛？ 我都唔记得， 我真系唔记得。 佢哋自己两个记得得噶啦。 系我咩咁？ 啊，好多点唱啊！ 系 ，OK， 好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啦。我哋网上咧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啦，咁啊，希望今日可以慰下我哋嘅 DSE 同学仔咧、 啊， 因为今日开考系试艺啦，下个礼拜开始 试 艺 art， 下个礼拜开始主科啦。OK，、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扩大疫苗接种计划，今朝9点开始，16至29岁年龄组别嘅市民可以预约接种新冠疫苗。呢批市民今日开始可以喺网上系统预约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以及医管局。普通科門診接種疫苗，其中16歲或以上人士可以預約接種復必泰，18歲或以上市民可以接種科興，預計涉及108萬人口。政府將接種計劃擴展到有關年齡組別之後，疫苗接種計劃將涵蓋大約650萬市民，佔全港人口88%。當局說降低接種疫苗的門檻之後，持有成人身份證人士即可接種，16歲或者17歲人士要出示家長同意書，市民可以從政府專題網站下載家長同意書的範本。華大基因實驗室懷疑出現樣本交叉感染，以致有近30宗假陽性個案。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 昨日和衛生防護中心核下實驗室專家到華大基因調查整個化驗過程，發現化驗人員打開病人的樣本樽時候，用來殺死病毒的液體含有類似洗潔精的化學成分而產生氣泡，當氣泡爆開，操作員的手套和儀器就可能被病毒污染。袁國勇在一個電台節目指出，雖然儀器的前端會更換，但仍然可能污染下個樣本，而最終受污染樣本再送到衛生防護中心化驗，導致同樣發現陽性。他說華大基因化驗室每個操作員每日都要做800個化驗，容易導致疲勞，又有重用的膠箱未消毒，容易產生污染，已經勸喻不要再出現有關做法。兩架警察電單車在屯門公路和一架輕型貨車發生碰撞，一個交通警員受傷。事發朝早9點多，兩架警察電單車沿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行駛，駛至近深井時候，懷疑撞向前方一架輕型貨車的車尾，其中一個交通警員頭和腳受傷，送往仁濟醫院治理。另外朝早大約9點半，一架警車在長沙灣大南西街進入瓊林街的時候，懷疑路面有物件阻擋，導致警車失控，撞向路邊一支燈柱，左邊車頭損毀，無人受傷。英國的藥品監管機構表示，全國至今有168人接種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之後出現血栓，數字較上星期公布的100宗大幅增加，再多10宗死亡個案，累計增至32人在出現血栓之後死亡。另外，當地一項研究顯示，成人接種首劑阿斯利康或者輝瑞 BioNTech 的疫苗之後，感染新冠病毒的比率下跌65%，有病徵的感染個案下跌74%。至於完成接種兩劑之後，總感染率和有病徵的感染個案比率都分別下跌70%和90%。有衛生官員認為，研究結果令人充滿希望，亦都顯示英國的疫苗接種工作正是產生重大效用。天氣方面，預測是天晴，下午炎熱，吹微風。展望明天部分時間有陽光，隨後幾日雲量增多，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6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9014点，升258点，成交额79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6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15点，升106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311.2，升19.2；腾讯控股626蚊，升5蚊；中国平安87.35，升1.15；阿里巴巴225.4，升4蚊；小米集团26.85，升4毫；快手254蚊，升8.4；盈富基金29.28，升2.8；中国移动52.7，跌6毫；长城汽车21.85，升5毫；安踏体育139.9，升4.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1，日元107.91，瑞士法郎0.917。加元1.248，人民幣6.497，英鎊對美元1.386，歐元對美元1.203，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18。日經平均指數報28,988點，跌199點。港金現價報16,550蚊，跌30蚊。倫敦金每安司買入1,785.81美元，賣出1,786.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 由而家起，四人或以上嘅住户可以喺5月31号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寻找终极武士，发挥不屈嘅武士道精神。剑术击倒挑战，用音乐鼓动热血。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最强英雄剑侠歌曲音乐集。 等待是我哋生命中好重要嘅部分，但呢个状态是享受定系煎熬？糅合跨媒介体验式装置及表演，艺术行代道，从雅思1974年的诗作出发，让大家在入夜时分的北角东渡轮码头细味各种敏感时刻。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艺文谷，我李秋婷请嚟策展人张慧婷同埋作曲家林峰分享今次呢个计划的点点滴滴。 最后阶段全力冲刺，今个星期请嚟补习导师 Andrew Low 同大家温经济。 明就已经明咗噶啦，但系个问题边个个答案系去到满分呢？一条同学八分咧，六分个都明噶啦。跌咗个 grade 多数都系咩？就系错啲系好简单嘅嘢，睇错嘢啊，或者系写得唔好啊。譬如 price 嘅，佢唔系写 price level 嘅，佢咁都系价格啫。咁其实个意思上面系有分别嘅，佢哋会扣咗分咁样。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杜婷、吴宝成主持《奋发时刻 CSE》。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风骚快活人有桂花田， 有程真鹏， 仲有我仙乐飘飘蔡敬文啊！嗰啲气温啊，好似股票咁系咁上升啊， 系咪噶？ 系啊，我见到我啲系咯，你嗰啲我唔知道。 唔系咯，即系唔好氹我欢喜先得噶。 我唔知道你买咩啊？ 好，但系啲气温咧上升就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啦。而家系升多一度，变咗31度。 系啊，31度气温，相对湿度62%。嗱，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工友咧，唔该你记得饮水，同埋咧，即系适当时候揾一啲嘅遮挡嗰啲 遮阴 遮阴地方咧，唞下。 其实都唔好话。嚴脂整定係屙過， 啊、 如果係可以咧查到啲防曬嘅用品咧、 啊， 都查下，因為而家個紫外線指數都係去到8啊，嗰、那個強度係甚高 啊。長期咁曬，其實對皮膚都係唔好啊嚇。OK，、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嚟1872388啊，向我哋嘅同學仔可以加油啦。你有啲咩想點唱嘅都歡迎啊。電話裏邊已經有聽眾啦。Hello， 香港電台 係啊， 香港電台啊，你講得啱啊，冇錯、啊。 你好啊， 全仔，你好， 係仲 有 啊。 仲有啊，蔡敬文喺度。 系啊，蔡敬文你好啊。 系啊，黄太系咪啊？ 系系。 点 啊？有 咩点 唱啊？ 系点唱俾我个女听啊？佢今年考 DSE 啊。 哦，系咪？ 好紧张啊！佢 紧张啊，都真。 我听到阿妈都好紧张。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 但我又会谂咧，会唔会即系父母啊、屋企人咧，喺平时喺佢面前咧，会扮唔紧张噶？ 呢、這个位置都好难拿捏，其实我又有啲紧张，但又唔可以俾佢觉得我好紧张，佢觉得我俾压力佢咁。 咁、你点样去把持住呢一个情绪呢？ 打电话俾你哋咯。 诶、真系好啊，呢个方法。 多谢系啊， 煮啲好嘢俾佢食啦，希望支持一下佢啦。 煮啲好嘢俾佢食。 其实咧，即系坊间咧，我真系好多系上网睇啊，啲汤水咧，其实可以令到佢哋舒缓啲嘅，即 系 好正气嗰啲汤水吓，即系唔系一啲咩偏方咁样嘅，可以煲下俾佢饮咯，系 啊，整啲佢中意食嘅嘢咯。 我谂诶呢轮就如果我就唔会整啲嗰 佢未食过嘅嘢， 系咧。 咁当然咧，未食过嗰啲就唔好啦，即系平时 敏感啊， 都系嘅，都系嘅， 系 啊， 好。咁啊，黄太有咩鼓励说话俾阿女啊？ 阿女叫咩名啊？ 希望阿女叫阿玲啊， 玲玲玲。 加油啊，玲玲！ 系啊，希望佢唔使咁紧张啦，好似平时翻学考试咁，平常冷静啲啊，咁佢就 我想话咧，佢哋今年咧已经好好多，因为四个主唔系比起旧年系第一届，即系我第一届咧，系哇真系咧唔知道即所有嘅程序等等咧，即系话因为防疫啊，因为第一年抗疫啫嘛，系啦，咁啊今年就已经好好多。第二咧就系咧，你哋阿女咧阿仔咧。喺可以喺學校自己學校考翻主科，已經係最好嘅一件事。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 係啊，因為已經係相熟嘅環境啊嘛，你知道發生咩事啊嘛，咁樣。 係啊，希望佢咁樣會發揮得好啲。 係啊，一定會放心啦。 阿玲平時都成績都係 OK 嘅，係咪？ 都 OK 啊，就係因為咁樣，佢更加大壓力咯，即係佢驚自己一下子失手啊，個成績唔係期望啊咁。 咁啊更加要唔好亂啊，亂咗嗰個陣腳咧，就真係擔心。会睇下个表现嗬， 冇错啊！希望佢冷静啲啦。 好咧， 系啊，点唱俾佢听啦。 好，咁阿黄太啊，呢个妈咪真系抵石啦。 系啦 ，OK， 咁啊叫佢加油啦，好唔好啊？ 系啦，点唱俾佢同埋所有德雅中学嘅中六同学听啦。 好啊，好啊 ，OK， 好。 德雅中学，好，多谢黄太， 唔该晒你， 多谢晒， 拜拜。 有冇接住你个电话？ 有，第二位嘅听众点称呼啊？系你啦，杨女士。 系 杨女士你好， 你好， 系啊，我哋都 听你 个节 目好耐噶啦， 多谢你啊！ 自从我退咗休，我就喺屋企就成日都听噶啦。 系啊，咁你有冇咩点唱今日想啊？ 今日咧，我要想点俾北区北科病房嘅， 系 一师病房， 系 所有嘅工作人员啦， 即系北区医院系咪啊？ 系啊系啊，北区医院骨科病房， 系佢哋帮助你好多啊。 佢唔係啊！佢我個先生入咗去住咗成個幾兩個月啦。 哦，即係 要而家要等到手術啊！等我多謝佢哋啲關照我先生啦。又而家又唔嘆得，真係好慘。 係係係係咁啊！幾時做啊？ 佢而家話兩個禮拜後啊，我都即係有排住啊，即係好唔舒服咯個心。 系咁要信任我哋嘅医护人员啦，佢会悉心照料噶。你丈夫啊， 我上次都打过嚟啦，不过点唔到我，我真系想多谢佢啦，因为我又冇得去多谢嘅，系咪先？ 即系疫情关系啦， 就 系 啦， 你自己都要保重啊。 系 啊，我多谢你哋啊，我真系好唔舒服咯，真系。 唔紧要啊！你咧将啲唔开心啊、烦恼嗰啲咧，你就俾晒我哋啦吓。每日星期一至五，系啦， 有得啫，有得啫， 系啊， 乜都交托，你唔使烦恼啊。 咁啊，净系听住我哋香港电台啊啲节目咁 啊， 就解忧 吓。夜晚黑又听。 系啊， 多谢你。 晚黑而家又冇咗咩啦，嗰个 唔使讲啦，冇错嗰啲就。 多谢你哋啊，祝你哋身体健康啊！ 大家等话， 唔该你啊， 祝福你， 祝你先生早日康复， 好， 唔该你， 拜拜。 阿敬文啊， 点啊，阿田啊， 即系咁样嘅， 点啊？ 你公司系咪唔系？即系 我公司点啊？ 你 咪会杀到 你？ 你 爸爸公司系咪有 fans 机嘅 ？fans 都应该有啊， 吓做咩事？ 唔好啊！呢度有个点唱，佢又冇来名，又冇署名。 你怀疑系佢屋企人啊？ 咁就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咩歌都得。我哋系湾仔玩具铺嘅员工，祝大家咧系啦，佢祝大家咧身体健康，越嚟越靓，仲有祝佢祝埋阿达，祝埋阿嗱咧快高长大。 祝边个快高长大啊？ 哎呀， 我唔知，我唔知呢啲嘢 系咪司机啊？ 你唔好自己写又扮系啊！ 边个系豆豆啊？ 哎呀，好多人都叫豆豆， 系咯 系咯，张淑贞咪叫豆豆， 系咯，我都想讲， 张淑贞叫豆豆， 有大豆小豆黄豆系咪 啊？阿 Kelvin 强啊，系真系啊，俾你打乱晒。早晨三位主持啊，我想点唱俾寻日生日嘅朋友啊 ，Denise 听 ，Denise 定 Denise， 有两种读法嘅， 有两种读法。咁啊，祝佢生活愉快啦，工作顺利啦，亦都预祝啊 DSE 考生顺利完成今届嘅文凭考试。 好，听电话。 电话旁边系你好，风骚发 你好啊，林太啊，你哋好。 林太啊， 系 你好啊，林太， 系咪鹏仔啊？ 我系啊，林太。 系啊，鹏仔啊，翠花田啊。 哎呀，终于听到你电话啦。 有个叫做 蔡蔡子啊， 系啊，就系我啦。 系啊， 靓仔靓女。哎， 系啊系啊，多谢啊，林太。 系啊，靓太。 我早时打过嚟咧，而家个孙女有生日，不过咧， 哎呀，咁开心啊！ 我要打电话赞嗰啲护士啊，啲医护人员啊，帮我洗伤口好细心。 使唔使话特别边间啊？ 有啊，两间啊，玛嘉莉嗰啲姑娘啊，嚟我护理噶，洗伤口。电话早咗咋，我先打得到电话嚟。 哦，系啊。 咧，我同佢讲话，我好，你哋好细心。 哦，佢哋系上门服务嗰啲系咪啊？ 系啊，上门同我洗伤口，我就。上口一隻腳面啊，腳面撞親咧，傷咗好耐噶啦。 日日嚟定係點啊？ 佢上門同我洗傷口，同埋個青衣診所嗰啲姑娘又係又上嚟同我洗傷口，好細心。而家個傷口啊，成個手指腳甲咁大，而家洗到咧手指尾咁細個。 哦，即係逐步康復啦。 哎呀，恭喜你啊，林太！ 好細心，唔該洗就嚟好翻曬，好噶啦，咁啊。 系啊， 向佢哋致敬啊！多谢佢哋，感谢佢哋好好细心。 你阿林太啊，你讲呢、這个呢、這个经验咧，你触发起咧彭姐以前咧都记得咧有护士咧，即系医院嗰啲护士咧系上门咧，嗰阵时教我个外佣姐姐咧系打糖尿针啊，帮我屋企人。 系、 啊、 好 好 心， 好好啊！上嚟上嚟特登教啊，同埋睇下佢打得好唔好啊，咁样啊。 系啊， 打糖针， 个个姑娘都好细心噶。 猜过你啊！ 嚟好多个姑娘同我洗伤口都好细心， 系啊， 真系乖啊，好啊， 要赞下佢，向佢哋致敬 啊！今日真系要向所有啲护士敬，系啦， 多啲鼓励佢哋。 我个嗱有个孙女今日考试啊，我考嗰个试咧，我英文我唔识讲。 D.S.C. 其实佢有中文嘅中学文凭试啊。 哎呀，佢死关咧，我冇读。冇到英文唔識啊！ 係啊，中學文憑試。 阿彭仔，我早日打過嚟，風風快個聽有個神光都有打過俾你聽。係 啊，打神光冇用㗎啦，而家揾我就。 而家再打俾你啦。係，今次咧又打過俾桂花田同阿 曾志豪， 曾志豪同埋一個。 誒，咁你 阿孫女，阿孫女考試，你有冇嘢祝福佢啊？講啲咩同佢打？ 有啊有啊有啊！佢祝福佢唔好緊張啊，俾啲心機慢慢考。 係， 你已經揾。好难考噶啦，而家冇个个小朋友都话好难啊！而家 系啊，多咗好多挑战。 好唔系入到，我话慢慢嚟啦，考好试啊，婆婆请你饮茶食嘢啦。 好啊，好啊 ，very good 啊！ 哦，原来嗰个外孙女， 有个孙女啊，生日啊， 系 啊，夜六号啊， 廿六号，四月廿六， 仲啊，叫做李思晴啊， 啊，思晴 系啊，李思晴啊，阿桂花婷听我嘅往日有个咩？都问过我噶啦，佢第一讲来讲去，佢个名唔识讲。 哦，唔紧要啦。 李思晴， 李思晴 啊，佢学友生日，佢而家都考试啊。我话同佢饮茶，佢话唔好啊，第日考有事先去。 考完再饮啦，阿思晴生日快乐。 系啦，哎呀，佢系有冇佢叫思晴啊？佢有冇细佬妹嗰啲思 华仪啊？ 啊系啊，李思晴嘅，你系李思海，佢叫做李思海啊。 李思海， 好啦， 我识一个叫吴思海噶。 多谢林太，系啦，祝福晒你屋企人啊。 靓女靓仔，系好好啊， 多 谢。 哎呀，多谢你打电话嚟同我哋讲， 赞到赞到人轻飘飘啊。 系听电话个靓仔，我又多谢佢啊！ 哦，阿聪仔系咪啊？多谢阿聪仔，好 啊！你同我多谢佢， 好啊！多谢你啊！ 你哋个个都好乖，好 系啊！阿聪好难得啊，有人赞佢靓仔啊！ 多谢林太电话，拜拜！ 下次再倾啊，我哋好唔好啊？ 下次嚟同我话俾个姑娘听，我打个电话。 系啊，有多谢佢哋啊，记得我， 好啦， 系啊，我系张金妹，佢都知噶啦。 哦，林太张金妹啊， 系 啊， 乜啲姑娘嘅，佢哋好多个姑娘嚟过噶啦。 好啦，咁啊，你快啲好翻啊，吓嗰个伤口啊， 拜拜， 再见，拜拜。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方法有好多，你会拣边一个？ 遗憾同后悔嘅事，人人都有噶啦。老实讲，未必可以好似先知咁样避开嘅，但我哋绝对可以好似阿 Jill 呢首新歌咁样，揾一个适合自己嘅方法去面对，即使再难再痛苦，都可以继续向前行。作曲 Randy Chow， 填词由 Oscar， 编曲系 Randy Chow 黄少明，监制亦都系 Randy Chow。 怎可改变，憾事和后悔不免。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卫斯《面对后悔的各种方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继续听电话，风骚大点唱。 Hello， 你好， 喂， 你好， 系啊，你好，你好，你好， 你叫咩名？ 谢太， 谢太，你好、啊， 欢迎你，谢太， 你好啊，残仔桂花田，蔡俊文， 系、hey， 你好，谢太， 有咩点唱啊？今日 系啦， 点俾阿女听啦，阿女听日隔离完啦，会翻屋企噶啦。 哦，佢喺边度？佢喺边度翻香港啊？ 佢喺澳洲翻嚟啊，十四日啦，听日可以翻屋企，咁就系咯。顺顺利利， 咁佢 跟住就系啊， 佢系本身喺啊嗰边住啊，定系 读书嗰啲？ 佢唔系，佢过去 working holiday 嗰啲。 哦，而家就翻嚟啦。 哇，仲有几好啊！继续 系啊， 唔好俾疫情咧影响自己嘅谂法。 佢喺嗰边嘅疫情系冇呢边咁严重，咁佢哋都唔使戴口罩嗰啲咯。 系啊，都知道咧，即系喺澳洲啊或者新西兰嗰边咧，佢哋都。做得幾好啊！嚇， 係啊，帕斯西西邊 西澳 係啦， 而家考地理咩？ 佢喺西澳嗰邊咯，幾好啊！ 咁人哋特登講帕斯又話俾聽眾朋友聽啊， 北緯係啊，即係福利啊！ 哎呀，真係係點啊？繼續講翻阿女先，咁聽日整啲咩好送俾佢啊？係咯， 聽日先算啦。其實都 係啊，我又中意啊，謝太呢啲。 等咗一年冇见到，翻嚟香港整两个礼拜， 煮咩熟仔啊？ 黐线啦！ 个重点系见到阿女啊嘛， 系啊，听日会见到佢噶啦。 你会去酒店接佢啊，定系点啊？ 应该爸爸同埋睇下会唔会有个叔叔去一齐去接佢咯。 OK， 因为两个人啊，佢哋翻嚟。 哦。一个人去，两个人翻。 唔系，梗唔系啦。佢同埋个朋友去，咁变咗两个翻嚟，两个喺酒店走。 咁冇理由噶，就系斋接个女啊嘛，得接埋朋友仔 啊嘛。系啊，因为咧，我之前旧年过去玩嗰阵时咧，佢朋友都车我同两个姑姐周围去玩。 哇！你旧年仲可以去到玩咩？ 澳洲 OK 啊？唔系啊， 年头啊。 疫情三月嗰阵时咧，我仲可以飞啊。 三月嗰阵时， 玩完翻嚟先至系唔准啊。 系啊系啊。 系啦，哇！你真系最尾水你都去到玩一转啊。 系啊，好好彩，咁变咗，咁去咗两年啦，咁而家翻嚟啦，咁系啊，希望佢哋两个顺顺利利搵嘢做，咁系咯。同埋多谢佢啲朋友，佢哋隔离嗰阵时咧。都有拎嘢俾佢哋食咯，唔使咁慘食， 同埋悶啊，多個人有陣時嚇。帶啲嘢食 係啊，同埋拎啲嘢俾佢哋食，咁佢哋可以開心啲咯。即係酒店啲嘢真係唔係咁理想， 明白？始終都唔及屋企啊。 所以你聽日你最緊要就係煲翻煲湯俾佢飲下先，因為咁耐冇飲湯係咪啊？ 滋潤滋潤 係啦，明白明白。 咁啊，祝你一切順利啦， 係 啦。 好，唔该晒，拜拜， 拜拜， 多谢晒。 好啊，呢度 Alice 咧，佢 fax 过嚟啊，佢话咧，今日咧，祝今年嘅 DSE 考生咧吓、啊，就顺顺利利啦。 系， 佢话咧，佢想当年啦吓，2003年，佢话佢哋系沙士宝宝嚟嘅，系啦，系啦，咁啊，所以咧，今年 DSE 顺顺利利。佢话咧，佢嗰个女咧都系今年咧应届考生啊，今年真系冇咁容易啊，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咧面对更多嘅反复无常啦，心情难免咧影响嘅，好受到影响、希望大家都顺利啦，记得带齐文具啦、准考证啦，同埋健康申报表啊，唔好自乱阵脚，同学们加油！ 好啊， 咁即系今年考 DSE 嗰啲同学有好大部分都系 03年生， 即系从挑战中出生嘅， 系啊，系啊， 已经系面对开呢个逆境， 今年佢哋就考 DSE 啦，系啦，03年出世嘅沙士宝宝就系今年考 DSE 嘅， 唔怕啦，咁即系一定可以过到呢个， 佢哋强 嘅，学业嘅关口啊吓，嚟一 BN。葉咧就點唱啦，佢話三位主持你哋好啊，上兩個星期都想點唱，但唔成功。 人哋唔會係咁嘅聲氣咯。 再嚟啊！系 Bianca 叶嘅，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上两个星期咧点唱，但唔成功、啊，希望今次主持会帮我读出啦，梗系会啦，家下就读啊！我要补祝我好朋友阿 Cindy 佢生日快乐啊吓，佢4月4日生日，哇真系几个星期前、啊，最近咧佢啱啱出院，未来嘅日子要继续同病魔咧一齐对抗，不过咧大家对佢有信心，祝阿 Cindy 咧生日之余咧就系、是、早日会康复啊吓！另外一个咧好朋友就系 Florence 啊，佢4月30日生日嘅，预祝佢咧生日快乐，继续保持童心，开心。心过日子，希望我哋三个咧好快可以出去继续食玩影靓水。 好啊，阿 Ella 就话你哋好啊，佢话首先祝大家身体健康，收听率咧节节上升啦。今日咧喺节目咧想点唱俾阿陈氏家族最细嘅妹妹阿芬啊，阿陈老师听啊，佢4月28日星期三生日嘅，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桃李满门啦。佢话今次点唱咧，想点唱阿 Danny 陈百强嘅今宵多珍重啊，佢系咧阿陈百强嘅超级 fans 嚟噶，希望三位咧播到呢首歌啦。咁啊，都系揸住先啦吓，因为上次外甥女咧想点唱阿 Hakin 嗰只红日咧，又系播唔到啊咁样。咁啊，同埋祝各位亲朋戚友咧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工作愉快。 好啦，另外咧就有呢一位系 Junie Chi， 佢话咧原本我哋咧嘅婚礼咧应该喺1月24日嘅，咁佢话咧今个星期六咧终于结婚啦，因为疫情关系延期嘅，咁咧佢希望咧呢个结婚当日即系明天咧会好天气啦，可以结婚咧。順利進行啦，一定可以 嘅。係啊，咁啊 ，Rebecca 咧就想點俾佢個女啊琪琪啊，4月29日祝佢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啊，福壽長做長友啊，多謝。 好啦，咁今個禮拜多謝蔡蔡子呢個幫忙啦。 係啊， 下個禮拜我哋 咩氣啊？ 回復正常噶啦嚇。 好啊，豪仔翻嚟啦。 佢真係話我唔正常啫。 好，下個禮拜見，拜拜。